你睇紧嘅系九日嘅节目，即将开始，请耐心等候。 即系早排系啊，因为 YouTube 唔系好流畅嗰阵时，咁而家越做越好咯，即系成熟咗好多 bug 啲嘢啦，咁好多啦。Stream 唔得咯，你话嗰条网络。 你睇紧嘅系九吹廿四，节目即将开始，请耐心等候。你睇紧嘅系九吹廿四，节目快将开始，请预备零食饮品。你睇紧嘅系九吹廿四，节目快将开始，请预备零食饮品。你睇紧嘅系九吹廿四，节目即将开始。请勿离开座位。 不过系身份证会唔会有唔同咧？ 你睇紧嘅系 喂 ，hello， 诶，今日介绍下嘉宾先，呢位嘉宾啊劲啊，即系重量级，即系重量级。佢就係、是、喺你我心目中嘅重量級啦。總之，郭啟輝咧就係、是、一個舞台藝術家啦，可以咁講啦。 唔好話藝術家啦，工作者啦。 哦，都我心目中係嘅，因為咧，即係呢啲，如果你唔係藝術，即係唔係嗰種咁投入咧，你根本冇可能上到台。 嗯。 即係你嗰種藝術同我哋夾 band 就真係好唔同咯。夾 band 就相對 casual， 啲文化都唔同。但係你哋無論工價啦，即係門檻比較高啦。其實具體啲嚟講， 以前可能 是吧， 以前可能 okay， 會要求高一點。 OK， 因為我認識你之前我認識志剛，即是另外一班在 APA 度畢業的中樂系的，是不是即是屬於 德京寺是中樂的 啊。 OK， 志剛都是戲曲那邊的 啊。 OK， 那變了呢，原來我認識他們之後原來我分得很細的，那還有尤其是跟京池呢，他是很深入咁樣，有好多關於戲曲啊、樂器啊，即係嗰啲好深入嘅。咁變咗咧，我形容乜都係錯嘅，即係原來我唔係係咁嘅，我唔係，即係變咗好多種好精密嘅分，即係分開唔同嘅種類咧。咁我哋講粵曲嘅話唔啱，咁講民間音樂又唔啱，即係總之佢哋有佢嘅講法嘅。咁總之咧，嗱，我作為一個 layman 咧，即係我唔識得中樂或者戲曲或者粵曲。嘅分嘢咁清楚嘅時候咧，咁陣間有勞你咧，即係講解一下，又唔使好精密嘅，即係講下，即係譬如我哋平時見到，譬如嗰啲鬼節做大戲，又甚至乎喺新光戲院嗰啲，又甚至乎男音嗰啲各樣嘅都唔同咧。咁我約你啊，志剛都解釋咗俾我聽㗎，但係其實我都係錯嘅。不過你簡單講下。 咁點講咧？其實我就係、是。粵劇嘅工作者啦，咁我係做大戲嘅，我就叫郭啟輝啦。今年就做咗正式做呢行，正式入行咧就七八年到啦。 係， 咁就係九歲開始學噶啦。 哇！ 九歲開始 學，即係屋企人係 屋企係唔中 唔關事嘅， 唔關事嘅。 點解咁濃嘅興趣咧？九歲就學咧？ 好得意㗎！嗰陣我係小學嗰陣參加 choir。 嗯， 唱合唱團嘅， 系 咁跟住咧， 即係有啲夜教背景嗰啲， 又唔係夜教嘅，佢、 okay. 即係我嗰間都係夜教學校嚟嘅。咁佢有 choir 即係合唱團嗰啲嘅啫， 即係黃大仙合唱團嗰類。 係啦係啦係啦嗰啲啦。咁跟住咧就有一年就有呢、這個呢、這個嗰、那個朗誦協會啊，香港個朗誦協會咧專搞比賽嗰、 那個。哦，係咪有啲好假嘅肥仔嗰啲？ 系啦，系啦，佢童年回忆。 系我净系我细个都有朗诵嘅《满江红》咯。咁我发觉细个朗诵《满江红》咧，嗰种嗰口音咧，所谓即系有啲明明有抑扬顿挫咁样咧。咁但系我觉得细个就冇近年嗰啲好假肥仔嗰啲咁严重。 佢越嚟越劲。 系咪专登咁样谂啲声？ 我觉得系 over 晒 ，over 得好紧。 哦，你都觉得系？ 当然，我当年亦都系俾人被逼好 over 咁做嗰啲嘢啦。 咁你嗰阵时又好明显啦，你把声可能好突出啦。 系咁咪唱 choir， 咁嗰阵咧就搞咗第一届嘅粤曲歌唱比赛。 嗯， 第一届就因为佢开始政府都开始推广粤曲啦。 哦，嗰阵时系咩？几多年咧？方便讲，六七年前嘛，几多年前啊？你小学？九岁， 小学九岁， 有冇廿年前咧？有冇？ 未够，未够十零年前啦。 系系系， 十零年前。 系咁，跟住你又走去学咯。 跟住走去学咗，再走去学完唱完歌，我妈奇怪啦，每一日点解个仔听呢啲嘢嘅咧？ 系咪鬼上身咧？ 系啊，跟住我话学校拣咗我哋比赛，跟住佢都不以为意嘅，咁就可能学校当兴趣班学下啦，咁样又唔系坏事嚟嘅，咁呢啲咁始终。咁啊學下，跟住揾咗個老師翻嚟教做戲喎，咁啊，咪跟戇居居咁啊跟住。 哇！你間學校都幾注重呢啲文化嘢。 我間學校，我嗰屆比較注重，比較注重我嗰屆，跟住都開始都變咗質啦，因為有幾個老師唔喺度教之後，就開始俾人接收咗之後，又變咗質啦。 就是、based on啲老師嘅興趣嘅。 其實好多時都係老師， 因為我聽好多我嘉賓或者我以前啲 partner 咧，咁點解會嗰班人加 band 嘅咧？我原來有 Sir 咧，原來佢同一間好似五華定係慈幼啊，即係呢幾間咧，佢都好注重啲課外活動啊。嗱，慈幼咧就好多夾 band 嘅仔咧，都係因為佢有其中有個校長定唔知邊個咧，就係都係好中意啲夾 band 或者 band 友嚟嘅本身。咁咧佢哋後來好多。個我識得嘅 band 友咧，好多都係慈幼出嚟嘅，咁同埋慈幼逢親呢類學校咧，即係學校嗰個課外活動好上心嘅，即係甚至乎個傳統都好嘅，佢都好 proud of 自己，哇慈幼仔咁樣咧，原因就係佢哋好多人咧，即係可能樂壇咗好多佢哋嘅人啦， 咁同埋出咗好多音樂咧都。好過啲住撚鳩嗰啲啦。 O K， 即係你咁樣比較啊？ 即係邊間教會嗰個笑話咁樣講法咯，即 係。哦，即係因為你一比起咧，你又唱緊住撚鳩嘅，人哋又已經唱 Beatles 啊，或者唱緊啲 cover 啲外國啲勁嘢，甚至乎有啲鼓勵自己作歌都有嘅。譬如太極嗰班成員咧，就喺新蒲崗嗰間咪五華啊嘛。係五華出嚟嘅，咁佢哋原來五華有好多人都係夾 band 嘅，因為有一次咧，我以前細個咧就做音響學徒嘅，即係 band 房度做啦，具體嚟講，咁啊招呼啲夾 band 嗰啲朋友啦，咁就嚟做音響咧，抬啲喇叭去啊，即係人哋問我做咩，我就話玩音響嘅，因為老闆咧嗰啲 M 咧連碌都唔整嘅，咁啊焗玩，咁玩咗幾年手歸曬錢咁樣，咁咧就發覺哇，原來五華中學嗰個夾 band 嗰個風氣係好強嘅，因為一個學校嘅 show。太極已當時已經啱啱開始紅㗎啦，咁而佢哋喺本身學校再夾緊 band 中學生咧，水平都好勁，咁所以咧一個學校嘅傳統咧，即係影響人一生。即係例如你咧咁啱嗰兩年，你個老師又中意大戲咁樣，咁就令到你又成咗才啦，叫做即係起碼 即係要啟蒙啦。 係啟蒙咗之後都要講機會㗎嘛，因為呢機會老實講真係好少，尤其是喺小朋友嗰度添。咁以我所知，我細個睇電視咧，即係有啲人唱英文大戲啊，反而咧半山嗰啲小學咧，就都有啲即係都多過，即係我眼中多過香港本地嘅細路仔都學大戲咯。唔知咁樣目測有冇出入咧？你覺得 都有出入嘅，其實好多就唔係喺學校嗰度學嘅，好多係而家出面係禮拜六日走去學課外活動咁樣學都有嘅，好多嘅。以前我哋咧就已經叫好細噶，我哋九歲已經叫做好細噶， 係未發育， 係啦， 嗯， 啱啱發育，啱啱嗰年肥嘅就 ，OK， 就係嗰年變肥嘅， 係。 咁但係而家咧就多咗都係三四歲嘅， 係。哦，而家啲家長逼佢哋揾嘢學噶嘛。 咁同埋一樣嘢啦，以前係學 我哋真係鍾意佢， 係 係女阿媽俾我 哋，而家就被逼，被 而家有啲係被逼、甚至無呢有啲係想做星爸星媽， 係係係，其實好唔負責任，我覺得呢樣嘢 係呀，佢就佢又唔好咁話負唔負責任，佢就係俾咗錢。 唔係原本，因為佢就係想揾人屙橋牌咗啲時間啫嘛。 嗯。 即係而家電子奶嘴，你都知係乜啦？ 嗯。 你知咩叫電子奶嘴？ 唔 明。iPad 咯。 哦。 啲 BB 仔咧，哇喊而家夾又諸多要求，懟部 iPad 俾佢即刻靜曬、啊，全日喺度咁咯。 所以即係開始都係一個唔好嘅風 氣。其實我覺得呢個風氣就係咧，你生嚟做乜啫？你又冇時間，即係唔係？即係好似咁樣講，好似唔負責任咁喎。但問題即係我唔係揶揄你哋啊，即係但係你其實真係有冇諗過呢個問題啊、即係嗰啲人咧，即係生出嚟你又唔理喎，俾屋企個菲傭啊或者印傭你，俾阿婆湊咁樣，咁你係咪即係為咗愛同埋責任先？即係如果生個仔， 咁、其實而家我好耐講， 係 對於我自己嚟講，我就覺得我同我個 partner， 即係我個伴侶或者老婆，即係咁我當然未有啦咁樣。我如果我哋係中意嘅， 係。 有能力嘅，亦都有咁嘅心理準備，先至會去。 係啊，因為個責任好大嘅。你知唔知細路仔十一歲十即係嗱，你九歲開始學啊，九歲至十四歲嗰個時間咧，好多變化嘅。即係佢人係人係鬼就係嗰幾年。即係如果嗰幾年，譬如你咁好彩，你有個興趣嘅，咁就真係冇死嘅。即係其實我覺得香港人而家最缺乏就係興趣，最慘就係被興趣。 成日揦住部機，我哋已經係。 系、 通天下咁样做咩咯？ 都系个想所有生活都喺度，咁呢个系佢哋个视野嚟嘅、即系我觉得谂深一层，嗰部机系硬件嚟嘅、但系我哋点解揽住部机咧？即系可能我见咗好多其貌不扬嘅所谓独卵啦，但系佢对个世界啲嘢好了解嘅，有一班。咁我覺得只是一个窗口嚟啫，但系嗰个媒体 即系呢件物件，你系点应用佢？ 系 嗰件嘢你应用得好就系帮到你咯，应用得唔好咪变咗。 系啊，嘥曬時間啦，冇錯。咁但系我意思就係你話咧，而家好多人被興趣咧，即係我比較即係你呢一代咧，即係家長中意就逼個細路仔中意。而家求其咧掟個花盆落街，或者拎個機關槍掃射啲人都起碼五級鋼琴或者八級嘅。但問題係咪真係中意音樂咧？ 即係一樣嘢咯，即 係兩回事嚟嘅咯。 即係同讀書嗰、那個，我成日覺得話讀得書多係咪就等於叻咧？ 係。 讀得書都係代表你讀書叻， 當然 你就唔得讀，唔係其實唔係代表讀書叻，係代表你考試叻嘅。 係係係。 咁但係有好多人，好多而家即係而家好多社會上 高分低能， 即係好多即係高分低能一樣啦。咁你見到好多所謂嗰啲好多嘅成功人士冇乜讀書嘅，但係點解人哋成功？佢哋自己再進修自己啫嘛。 咁成功 就唔係淨係靠讀書啊嘛。 成功就係講個定義嘅咁就。即係你個人點樣經營自己嘅生命成功咧？咁呢啲又係另外一個話題啦，就好大啦。所以今日就唔會講啦。咁咧今日嘅 introduction 咧就梗係講下介紹我哋嘅深入啲。即係我覺得而家我頭先所講咧，即係我其實想曲線咁樣，即係覺得你係自己唔經阿媽而自己走去學一樣嘢，又中意嘅，又成為自己職業嘅。我覺得呢個簡直一個典範啦。即係其實我覺得好多。朋友咧，尤其是有細路仔咧，都應該鼓勵佢真係有自己嘅興趣。 嗯， 其實興趣咧就係一個好似魔術咁樣，唔知點解驅使你去會。 不過一樣嘢就興趣，歸興趣，你唔可以怎話哦，中意做興趣就咁做。 係， 你唔有興趣唔努力都係一樣。 哦，唔係，就係呢個就係我想講嘅啦。即係你有興趣嘅咧就。家長就唔使咁辛苦，逼佢做一啲佢有機會唔努力嘅嘢。譬如有啲我好有興趣嘅，譬如我有時我做咗下 job 咧，做到好悶咧，自己走去執下相啊，或者自己做一啲冇錢嘅嘢，我可能嘥咁多時間。咁老婆就梗係覺得你無聊啦。咁但係我喺個途中，我覺得好有癮嘅。我覺得譬如我執一張相或者畫一幅畫咁樣，或者作一首歌咁樣，冇錢嘅。咁、我覺得嗰個 moment 有靈感，即係呢樣好難解釋到俾另外一個人聽。 即係有時所謂嗰個以戰養戰咯。 係。 即係我做第二樣嘢。 係。 但係咧就幫助到我做第二樣嘢咁樣，即係我做雖然係做緊啲好似有 low pay job 咁樣做緊啲，但係我喺度休息緊啊，我自己喺度抒發緊自己嘅情感嘅，咁我覺得幾好嘅。 同埋你係以為令到自己個心理平衡好多。 係。 因為你即係而家老實講，香港邊度講生活啊，講生存嘅啫嘛。即係多數人都係，老實講，即係你講到好大啊，我藝術家或者藝術嘢啊，即係如果係咁講，我真係好想做一個藝術家，但我真係唔敢當。 我真係唔敢講啊。 嗯嗯， 因為我哋嗰行藝術家係一個揶揄人嘅一個用法嚟嘅。 除非係已故嗰啲啦，藝術家可能。 哦，咁啊，因為我哋呢行好衰嘅，譬如影嘢、製作、做導演、拍廣告， 嗯、 或者做音樂咁樣。如果你個客話：，超藝術家嚟㗎，咁即係曲線咧，即係話你又唔準時交嘢啦。 嗯 又講脾氣啦，叫你做呢樣你又做 A 你又做 B 啦咁樣，誒啊監製出咗嚟喺廁所，喂咁啊咁就係咁樣，咁所以咧我就真係唔敢俾人咁樣講，同埋咁人哋咁樣話我係有少少唔開心添， 嗯， 因為你知道啲眉頭眼額佢係點解話藝術家啊嘛，但係我話你藝術家咧就絕對唔係嗰種咯，原因就係我覺得距離我呢種人咧，即係冇接觸過啲，即係我覺得門檻咁高嘅一種表演藝術咧係。是有啲距離咯，對我嚟講好遠咁樣咯，好似。 睇下你點樣去認識嘅啫，呢樣嘢 就其實。好，咁嗱，我哋 introduction 都幾長啊。咁、我哋有個傳統你知噶啦，就係讀翻啲聽眾嘅留言嘅，咁、都幾有癮噶。 Nicola, we everyone, born to say chat, Adi, hello 大家好，尼禄王禅龙大家好，尊介探长好， 喂 hello 大家好 ，Rasputin Watch Site 大家好，探长好，冯罕奇奇， 喂 hello，hello， 乐曲又到星期四，星期两日正，大家好 ，Rasputin Watch Site 今日单拖定有嘉宾先 ，Rasputin Watch Site 大家快来。抗衡 haters J J Lenchi 老琴有嘉宾啊！我今晚睇到尾线，I miss Nana 同红班 haters 每集都好准时。 你知你唔知讲乜嘢话俾你知？ 水手789度探长 晚上 好 ，Nancy 理我，尊介 hater 不用理会。美靓喺 John Liu 老探好 ，John Liu 嘉宾升势咗 ，D John 及 乜及嘉宾 你好。系月亮 like 咗 ，Nicola 好有武器行鬼故，白光 亮仔 ，Rose 是 high white，What is zero 探长好，嘉宾好 ，Angel 离开探长及嘉宾好，大家好 ，John 成日都话唔好 share T 三级嘢去 family chat group， 话有小朋友 D。你咪开俾部手机小朋友用啊，一定要手机嘅。 系咯，即系啲人唔系咁啊，两种人嚟嘅。 嗯， 即系我相信成日怼部手机俾个奶嘴咧，佢就唔会有啲粗口嘢喺嗰度嘅。 咁要睇下平时睇下啲咩啦。 系咯，同埋而家粗口嘅定义都唔同，依又拆咗声啊。 唔系我拆啦。 系咪得你拆？我唔知道。 唔知咧。 大家声都爆晒咪。系？咦，系我突然间咁爆嘅。咁會好啲咧 嚇， 咁可能 好啲啊！試下而家， 咦？點解突然間嘅喎？ 係咯？ 點解咧？可能啲線鬆咗。哦，有人話正常翻，好，佢話 Siri 拆啫，咁啊拎翻細嘅 Siri 先。好複雜嘅，因為咧正常有條友推麥又好啲嘅，以前做網台有人推麥嘅。 嗯。 咁而家冇推麥咧，就要靠人提咯。 嗯 ，Henry Kim 今晚讲鬼故，同 Family Chat Group， 我谂起 H J E Q 事件，系个全名数 96 嘅探长 Angus， 进阶 拆星 ，Simon Wong Hi All，Henry Chu Hi 两位好 ，Vasily 963而家大声到爆晒咪 ，Chun Wei 唱爆咗你。同红星好拆唔掂，变翻头先咁啦。Ultra Max 数96爆 Mic 啦喂 ，Rose 屎爆声，进阶太大声 ，Angel 雷声拆了 ，Nicola 爆炸啦个 Mic， 大力水手789 Siri 拆，同红正常翻啦 ，Rose 是 OK 啦。 哦，而家正常翻，头先唔知点解冇乜掂嘢，鬼节啊嘛， 系啲气场 系咯，系咯。好，读埋呢几个。 Chang comment 话 ，Hello， 刘玲 ，Hello，Lenny 李海探长。 喂 ，Hello， 嗱，咁咧，即系头先有人话叫我唔使理啲 haters 咧，点解咧？ 嗯， 因为我其实都好耐都冇理噶啦。原因咧就系咧，我每次 live 咧，都有几条友咧， 嗯， 就定时定候咧，唔系，即系直头一开始啊，就已经咧喺度 dislike 噶咯。 我咁佢哋都 即係呢個位咧好準時嘅喎、 哦。佢哋梗係扣住你啲時間啦，咁佢哋都好有心㗎。 係啊，所以都係呢難得嘅資產。 難得，難得。 即係我最奇怪就係咧，開頭嗰兩分鐘音樂咧、嗯，都已經dislike 先嘅。 佢咪 dislike 未咁快見到你領。 咁但係咧，你但係咧，你有時咧嗌出嚟挑機咧，講兩句咧，佢又唔夠膽講喎。 呢啲唔使理佢，佢唔會出現嘅，唔好理佢。 係咯，即係唔係我都當係精神問題㗎啦。即係我覺得精神問題好，即係實在值得正視嘅。即係有時有個方法、有渠道俾佢 dislike 咗，舒服啲嘅話咧，咁我都做一件好事啊。好過走去跳樓或者走去劈友啊嘛。係啊，咁樣咯，即係唯有咁樣諗啦。喂，咁同埋咧就嘉賓就大家知道做咩嘅啦，咁見到張相就知啦。你見唔見到我吹雞嗰個片？ 我見到 啊，呢張相就你個造型嚟噶嘛，其中一個。你話有啲爭議性喎、哦。 咁咧呢張相咧就係、是、我之前做過一套嘅新編嘅戲。係。咁就咁其中一個做就係、是、講個項羽死咗落咗陰曹之後咧，就投咗胎之後咧就投咗胎兩世之後咧。即係投我就即係我而家郭偉輝，我投咗胎做探長， 探長都死埋啦， 探長都死埋，再投胎做探長 B， 係咁樣咧，跟住個探長 B 咧就唔滿意個命運，就要改生，要攞生死簿出嚟， 哦， 就要搶嗰本生死簿咁樣咧。我哋就係兩個嘅傳世咧，就係、是、其實佢潛意識嚟嘅咁樣，就有一場就係咁樣講，我係個角色就變咗個潛意識， 係 咁，所以咧就我嗰個化妝咧就係、是。我哋粵劇面嘅西楚霸王項羽嘅樣嚟嘅，嗱好少可會見到著曬黑衫啊咁樣，即係我咁樣著係代表我係鬼魂咁解嘅，咁樣就同埋嗰個呢度咧有個牌，就上面有個波波，就係、是、代表即係其實係裝飾嚟嘅，咁其實就唔應該用藍色嘅，就應該用橙色嘅，或者黃色嘅，咁但係咧我就為咗代表佢區分佢就唔係。人啦，都唔係鬼啦，佢係一個 spirit 嚟嘅啫，即係一個可以話 spirit， 或者一個係其中一個人格咁樣啦，可以當係咁樣。咁所以我就特別用個第二個顏色去區分咗佢。咁跟住咧，有啲人就唔知道我哋咩頭咩路咧，就係、是、第一句就話唔識著嘢就著錯曬嘢乜乜乜， 玩廢佢 咁樣，係啦係啦係啦。咁跟住。跟住我冇嘅，跟住有人就問我喺我啲相下面問啊，點解會咁樣嘅？我想明白佢咩啫。咁我就因為佢冇睇戲，冇睇戲咁啊，冇睇戲個解答好正常啫。即係我講解一下自己， 即係解導賞啊。 係啦，即係自己解啊，又唔係解話嘅，即係解釋一下俾啲朋友聽下點解嘅。咁啊，跟住第二日咧，嗰、那個人就接咗收曬聲啦，即正就唔敢出聲講嘅，已經都。 哦 ，OK， 喂，咁但系你頭先講個劇咧係新編嘅劇啦、嗯，即係新嘅故仔嚟嘅。 嚇，佢係將幾個人物串連咗一齊咯。 係，咁但係嗰個故仔咧，即係而家不停都，我想知道咧，即係做大戲，我以前個套版印象咧、 嗯， 就不停咁 loop 嘅，因為成日都講古代嘅，咁、 嗯、 古代啲歷史唔會變噶嘛，咁頂籠係唔同角度啫。 係啊， 但係查實係咪都係用翻嗰啲故事而編一個唔同角度，抑或有創新嘅故仔嘅咧？ 佢呢個咧就係、是、將件事，將每個劇個每一個故仔，即係佢而家好似唔係好啲興啲電影，一套電影又分幾個故仔咁樣嘅， 但 係 講個主題咁樣 係啦係啦，咁咧佢就將我哋幾個人就對於命運唔滿意嘅就歸納埋一齊咁樣，咁就寫咗個故仔出嚟，幾得意嘅。 你即係都係近代新派嘢嚟嘅喎。 我早幾個月先做啫嘛， 我咪就係咯，因為你講潛意識喎、啊，大佬幾深層次 嚇、啊，即係佢佢又講話係個項羽，項羽做唔到皇帝噶嘛，自己死噶嘛，個古仔入面咧，佢就其實好似人人都睇到佢自殺，但係咧原來佢係黑白無常，喂時辰差唔多仲死嘅，捉住隻手懟你自己嘅、哦，我自己死嘅話咧個樣好錯愕咁樣嘅、哦， 即係都幾具體嘅喎，如果有心睇嘅話，但係問題就係咧嗱。唔好話得罪啦，即係普遍睇粵曲嗰啲聽眾咧，佢哋都係等緊一啲好名牌嘢出嚟嘅啫喎。 咁都有部分係嘅， 係嘛？我舉個例啊，嗱，上次咧我 stage trip 咧咪大膽咁樣走去做司儀嘅，我認識你嗰陣咧，咁咧我就係嘗試用一個咧完全唔識 粵曲唔識大戲，唔識戲曲嘅人，佢走去欣賞大戲。咁、我想了解啲啊，亦都代表某啲唔識大戲嘅人去問嘅。即係我的角色就係咁嘅啫。咁、但係咧，嗰我有留意到咧，唱男音咧有啲原創嘅男音。但有啲咧就係、好經典嘅，譬如咩黑桃秋恨咁樣。啲人咧真係好開心十倍嘅。即係佢哋都係期望睇緊自己識嗰啲藝術咯，但係人哋新作嗰啲人哋可能比較可能仲現實啲，可能仲嗰個古仔仲接近自己啲嘅，佢偏偏就完全冇反應啦，仲可能有啲人走添。 可能點講啊？未好多人都係咁嘅，未接觸過就有啲抗拒嘅。 係 啊，咁但係每一次都吸納到啲人。get 到 attention 都 OK 噶啦， 系咁你個比例會唔會嗱？譬如你頭先講嗰類咁另類或者咁新派嘅一個，即係比較相對個層次比較深少少嘅劇咧，即係佢個認受性係咪即係都係低過嗰啲名劇嘅咧？ 其實各有一半， 定係嗰啲人根本做咩都唔 care 嗱，總之哇化曬妝 cosplay 咁樣就好開心。 都唔係嘅，都有好多人係會。有興趣睇嗰套戲，咁樣去問嗰套戲點樣乜乜乜。咁其實我哋做一套呢啲戲，仲辛苦過做我哋平時慢慢做開嗰啲戲。即係你叫我做一場咁嘅戲，仲可能仲辛苦過我出去打兩三場翻嚟，唱幾場主題曲仲辛苦。因為我哋 重新揣摩， 同埋要重新去擺落去嘅精神係會更加多。 咁你會唔會覺得譬如你畫咗個面咧，咁佢啦俾人殺好錯愕嗰個樣咧，其實觀眾睇唔睇到咧？因為你表情已經俾個妝，定係用身體語言咧？ 其實可能觀眾睇到嗰兩個黑白無常咧，就會明白啲。因為我睇翻啲相，因為帶未睇啦，得人去睇帶，咪睇翻相咧，都有個感覺喺度嘅，都 OK 嘅個感覺。 咁個劇叫咩名啊？ 生死判。 生死判。OK， 咁其實有分定叫你做啊，因為淨係靠門票能夠生存到咯。 這個我又唔清楚，因為呢個我都係受聘演員。 OK， 明白。 香港某一間嘅學院嘅劇團請我哋可以做，即係我哋係外援咁樣去做個角色咁樣。 咁同埋嗱，我所知咧，即係香港除咗政府資助啦，或者某個學院啦之外，仲有一個叫新光戲院，佢都係一個會肯出錢去推廣粵劇嘅地方。 呢個係演出地方嚟，即係而家 即係嗰個背後嗰個唔係請人去演嘅。佢都係一個租場俾人 嘅。佢另外有一個劇團，有一個集團去，有一個公司營運緊個新光劇院，即係佢哋就另外做啲新戲出嚟去俾觀眾睇咯。 我即係都有商業運作， 都係。 咦？咁其實生態已經好過其他藝術好多咯，即係憑一個商業運作都能夠支持到有戲班， 係。 咦？咁幾好啊！ 都，但係我而家聽親個個班主都話，呢台又蝕幾多，真係唔蝕得多都，即係蝕得少嘅都。 蝕極都仲有一蝕喎。 係啊， 咁即係等於啲人打麻雀，我未聽過人話自己贏。 哈哈， 贏咗唔出聲，蝕嗰人就出聲咁樣嘅咧。咁我可能知道你講緊咩班主，或者有啲劇咧就真係聽都未聽過以前。即係例如毛澤東都有粵劇噶嘛。係咯，即係嗰場劇我有個 common friend 都有份彈嘅，我知。咁你嗰啲劇咧？即係其實去睇嘅人會唔會欣賞嗰個藝術嘅造詣啊？亦話有揭秘喎，喂咁樣。 可能都係入場睇個揭秘，同埋睇下有啲咩製作咯。好多時其實而家好多時嗰啲新戲咧，唔係淨係睇演員， 係 睇埋音樂點樣，佈景點樣，你個製作 怎樣。即係而家其實係即係進步咗。 即係未必淨係睇戲曲。就入去可能係。成個 package 都會留意曬， 即係其實有啲似日本嘅咯開始，因為以前咧，即係我好眼冤咧，即係曾經咧，即係覺得香港粵曲嘅粵劇，譬如我可能膚淺啦，我都去過新光睇嘅，好耐之前睇過一兩次，再之前做大戲，即係發覺香港嘅 production 咧真係好流嘅，即係講我十幾年前咧。譬如黐嗰啲蘇就鐵就揈曬出嚟啊！ 哦，嗰啲係傳統嘅， 係嘛？ 唔係，都我哋而家嗰啲蘇都有條 銅線嘅。 哦 ，OK， 有嘅，其實我哋不嬲都有嘅。 即係覺得呢啲係唔認真，我就覺得可能你覺得係傳統，但係咁、但係你睇下日本嗰啲能劇 啊，甚至乎佢哋都好傳統嗰啲嘅劇咧，配合埋而家嘅燈光啦，啲、場景，即係佢哋直頭係似翻歐洲嗰啲。莎士比亞嗰啲 劇 production 係啦，嗰啲 production 嘅。咁但係我曾經都嘥時間去研究過，或者睇過好多，譬如我去過沙田嗰個文化博物館啦。咁、就睇關於阿阮兆輝有個 documentary 講昆曲同埋講佢香港粵劇嘅發展嘅。咁、我聽佢訪問咧，嗱都十年前㗎啦。佢話好多掣肘嘅，即係當你去完日本取經，將日本嗰啲舞台效果帶入去嘅時候。咁有好多人就唔鍾意睇喎，甚至乎呢嗰啲百老匯館嗰啲都好抗拒。 點解呢？因為有好多時嗰啲搬咗落嚟呢，個成本會上升得好緊要。咁但係而家又講返轉頭啦，我哋你話以前嗰啲製作好流好流嗰啲，但佢哋都已經好俾心機去製作。因為點講呢，我哋戲曲最基本呢、最簡單嘅時期，一張台兩張凳就做咗戲㗎啦，即係一張凳，唔係一張台兩張凳咧，就係成晚嘅佈景嚟㗎啦。係後面一塊白膜咁樣嘅啫，即係或者一塊紅嘅底景咁樣，係啦。咁啊，張凳同埋啲台點樣擺就係一個城樓，啊點樣擺有一條橋， 即係要靠啲觀眾嘅幻想力多啲。 都要個演員自己個表演個功力咯，亦都要。咁但係而家就時代轉變咗，就去到薛馬曾雄嘅年代咧，即係薛覺先同埋馬思曾嘅年代咧、大家都要突出啦。由啲舞台劇嘅佈景啊，實嘅佈景啊，要點樣靚啊，亭台樓閣啊，點樣靚啲咧？咁啊，越整越多嘢噶咯噃，咁樣跟住到而家，甚至冇做埋燈光添。 係，咁用 projection 嗰啲有冇 projection？ 係某啲製作咯，真係某啲製作。 一個景啊，實景少少，但係實景得滯又唔中意 喎。因為實景得滯咧，其實轉景會好慢，啲觀眾等親咧。 因為我聽過一啲我以前都做過 production house 嘅，咁有啲人咧就攞唔同嘅片嚟做 remaster， 再出個 LD 啊，或者出 DVD 咁樣。咁我見到咧，曾經咧邵氏咧都出咗好多錢咧，去將一啲戲曲舞台上面嘅電影化。但係失敗咗喎。 即係你講嘅黃梅戲嗰啲。 係啦，咁佢實景拍嘅，即係所謂實景就係話個亭台樓閣真係搭過，好似。即係可能之前啊，傅星咧打完功夫咁樣，佢又用翻個場景，即係其實以邵氏嘅投資唔係好大，因為有曬成個影城。咁於是乎咧，有好多粵曲嘅人就喺度踩嘅，即係喺度互相都唔中意大家。我覺得實景實得滯咁樣嗰啲咧。 咁老實講，你又要睇翻啫。咁人哋拍嘅電影，佢拍戲曲電影，咁你用嗰啲景都冇妨嘅。咁甚至乎我見到呢幾年京劇。京劇是最簡單的舞台，很簡單， 即是個平面 的，很乾，即是我覺得是怎樣說很乾淨，他就這樣真的擺幾張椅子出來， 即簡約， 最多是有幾幅布這樣動起了，框好了那個搭個架下去呢，擺在這裡，這個是公堂，或者這個是穗壇，這樣他就代表了，即是最多是一些台啊，有些靚刺繡了，我們叫台圍椅搭這樣呢，就鋪了在這裡這樣，咁但係咧，佢而家咧都做咗好多嘅都做咗好多嗰啲改變㗎。佢哋嗰啲佈景都有啲開始有啲靚啲嘅佈景出現咗，同埋佢哋拍而家拍嘅電影咧，嗰啲景真係好靚。 係就所以咧，即係我想講乜咧？即係我意思係而家嗰所謂老屎忽咧，又所謂有啲保守啲人咧，我諗以前係個權力相當大嘅，因為我喺個 production house。有啲人就專登請一啲行內嘅師傅嚟俾意見啊咁樣咧，我成日都偷聽佢哋講乜，因為嗰陣時候推緊咪嘅，即係做緊呢啲sound audio， 即係sound mixing 嗰啲嘢咧。咁佢哋就嗰啲老屎忽咧，總乜都唔順眼嘅。總之唔係佢哋以前嗰套咧，即係嗱，譬如慣咗個景好 flat 嘅，幅畫嚟嘅， 可能以前係權威開，跟住佢哋要接受啲新嘢，咁可能未必識，或者會變咗。在這些的新的面前會變成新仔的、 即是失敗是 這樣呢，可能 其實現在的目測是很好多，因為很多新人入了行，還有其實 APA 的作用是非常大的，我覺得、因為他們不是由給一些老屎忽較大的人來的嘛，可能他們自己、模仿了西方那種、學院那種精神，或者那種 即是大家學習過學習的來源不同了，即是以前 師傅話乜就乜，我阿老細話乜就乜。 咁你係邊一代嘅咧？你係咪都係師傅話乜就乜嗰代嘅？ 我兩樣兼有嘅。 哦 ，OK。 我就一者就係好多嘢都係問我師傅嘅。 係。 咁同埋係佢引導我自己點樣去思考， 係 點樣去剪，點樣去做。 哦 ，OK。 咁啊，另外就要自己再去睇下其他嘅資料，睇下啲嘢嘅。 即係補完翻一啲。 即係睇下可唔可以。自己未必做得好，就睇下睇下人哋係點樣做，即係睇下呢個演員或者點樣做，哦或者哦驚喜呢個位係咁樣做，即係同一個故仔，哦呢個位佢係咁做，哦佢即係大家要令到自己多，要令自己思考嚟嘅係要。是要令 即是用思考嚟演戲，就唔係由一個套版嘅印象嚟演。 係啦， 因為我頭先聽你講嗰啲內容，其實真係唔係咁簡單嘅。即係譬如那個劇本身，人哋睇開係咁樣演繹嘅、大花面又中又奸，即係文人或者武生，全部都有個套版嘅印象。但係一去到個心裏面多一層咧，就要重新演繹咧，就最慘就係啲觀眾未必明白你做乜，因為唔係睇開嗰啲。 但係有陣時好得意嘅， 係 你出台口之前，你都未必有個未必會揣摩得最好個點。 係， 但係咧，你會喺嗰度。做你會你自己諗係冇用嘅，因為你要同對手做，做下，佢俾到個下你喎，佢俾到個下你，哦，我識做落去啦，咁樣你會、你會突然之間變，你會自己突然間會叮一聲咁。 呢個就係嗰個互動產生個化學作用咯，因為嗰個戲會令對方令到更加投入，或者你令到對方更加投入，即係其實真係一啲都唔簡單，即係同我以前，因為以前細個睇嘢好膚淺嘅比較上。因為我細個，即係我本身，因為老豆成日都炸呢啲機嘅、我好憎嘅，所以即係越炸呢機越憎，因為粵曲其實個中音好強，高低音咪欠噶嘛，咁、變咗咧，即係我耳仔細個可能好辛苦啦，咁寧願聽 HiFi 嗰啲嘢嘅，所以我取捨咗西方嘅嘢，咁但係大個咗可能會即係西方，當西方嘅音樂咧都去到一個樽頸或者飽和嘅時候咧，咁而家反而咧就有時間聽翻其他唔同嘅嘢，欣賞唔同嘅角度。咁、個人成熟咗先做得到嘅 呢？我哋而家咁樣，我哋而家聽以前嗰啲曲嗰啲咧，嗰啲錄音嗰啲碟嗰啲咧，未必係聽人哋點唱嘢，聽嗰個人點玩嘢㗎，即係啊咁樣塞住耳仔喺度聽，佢點玩嘅，佢點玩嘅咧？佢係聽個個都有唔同嘅，個個有啲唔同嘅風格。啊，你聽下佢嗰嘢，咦？點解呢件嘢呢下玩錯咗喎？咁樣即 係、 會即係喺嗰度有趣味喺度咯。 係，譬如新馬仔咁樣咧，佢又成日中意爆肚咧。咁譬如你聽到佢新馬仔，我細個都識聽咧，佢個 range 特別闊嘅喎。即係有啲，因為粵曲咧，有時候笑人哋唱流行歌，佢唱粵曲咁咧、就去到嗰個八度，去唔到落翻低嗰個八度啊嘛。麥炳明成日都係咁嘅啦。 這個佢哋跟翻自己個條件啫。 係啦，咁但係對我哋嚟講，覺得係呢 turn pop 嘅嘛。即係譬如我練，我由西方夾 band 開始。 咁我哋其實不嬲都係最好都係揚長避短啊嘛，所謂。避得到同埋俾人聽到自己最優點就係為之好。 即係總之你唔好理個 octave 啱唔啱，總之個音啱。咁但係新馬仔唔係㗎嘛，幾死要嚟㗎嘛，好高又。 佢唔係死要嚟，佢真係要幾多有幾多。 係真係。 佢癲㗎。 呢啲係天才嚟啫，莫傾。 佢咧，我聽聞啊，啲叔父講嚟咧就話佢塞咗聲，但係佢都照唱到嘢。 點解？ 佢用第二種嘅發聲方法嚟唱，佢唱得到㗎。 哦，真 係好癲㗎！佢係好癲㗎！佢係。 係喎，哇！好多人留言啊！咁所以要讀下頭先去到邊咧？嗱、有問有冇鬼故啦，梗係有啦。咁頭先 呢度睇咗啦， 睇咗啦， 係啊，鹹魚咧， 係啊。啊呢度咩咩？你可唔可以解釋下咩嘅 HJ2Q 啊？ 好似之前話有個咩 group 嗰啲家長 group 定乜嗰啲學生嘅唔知咩嗰啲 group 啊，即係有家啲家長喺曬度嘅，咁樣咧就有個。父親就整錯咗話， 播咗鹹嘢， 唔係鹹皮啊，就係 HJ2Q 嗰單嗰個啊，幾多錢咁樣嗰個啊，嗰單嘢。 咦，咁都要女嗰個知道先尷尬嘅，如果死都扮冇嘢，咩亂碼都得噶嘛。但係自己鬼怕未走嘛。 咁，但係當然啊，好多人問喂個老問個老公乜鬼嘢嚟㗎咁樣。咁只要全天下嘅男人一齊唔講係冇事嘅，其實都可能 啲即刻笑出嚟。甚至乎有啲女嘅都知啊，嗱拆聲嘅拆曬啦，爆聲而家唔爆啦。我頭先讀到呢度，OK， 咁啊，我哋頭嗰個環節都差唔多啦，係時候入正題啦。 Susan, Hello Susan， 横看 H 二 Q， 即系系 J 二 Q，哦、之后仲有句周都选五十年，你佢啊，我实系真心爱你噶，探长唔系点会咁准时啫？ 系咯， 张伦朋友 ，Hello， 叔叔大家好 ，Hello， 出命数九十六五十元。赞助雪柜补仓饮嘢啦，喂！ 哦，佢就饮水喎。 唔知点解星光戏院气氛有啲怪怪地， 真系 咁。 可以讲下嘅呢个。 我一直想问，其实以现代甚至未来作为粤剧时代背景，有冇得搞？咁你呢啲概念日本好似用过，漫画都有。Simon Q S H 探长 J 错二号。 喂 ，Hello， J 都系我哋嘅嘉宾。嗯、喂 ，Hello Simon Q S， 好似三面口啲。春溜咧都未見過你留言喎，應該我諗你有聽嘅，但係又第一次留言係咪咧？仲有啊 Solomon， 咦 ？Jojo 點解多咗 Jojo 嘅？即係咩意思啊？唔係好明。 Solomon Morgan 做咗探長。 係頭先咧，你講緊咧，你出到台度，突然間對方交到嘢俾你咧，你就即刻可以哇，好投入。更加投入， 即係有下會幫助到你，我點樣容易啲去到下一個 step 咁樣。 我台以為咧，你上到台有啲咩神秘嘅力量咧，即係令到你會唔會 high high 地嘅個人？嗱，因為咧嗱，我以前我都做過表演嘅行業嘅，咁有時咧唔係唔使食大麻，係無端端有時你個身體有少少不適嗰日咧，你個人會隻耳仔蒙曬啦，同埋好投入你唱緊嗰啲嘢。會成個人嗨咗嘅，好似撞鬼。 有陣時可能會咩嘅，即係會即係興奮啦，即係你可能係咪即係好嗨咁，好嗨爆咁樣。有陣時出隊唱咗下嘢，突然間諗多兩句腔啊，即係意道，我哋所謂叫意道，我哋啲俗語成日話意道，就整咗啲咩出嚟，整咗兩下花巧嘢出嚟咁啊！啲觀眾整咗兩下拍咗兩下手或者哦。今晚無端端啊，整幾下表演多幾下特別嘢咁樣就，不過都啱情啱理嘅。我哋自己就 即有時可能你就係你嘅潛意識，你根本就已經成日都有嗰下嘢，但去到嗰下好， 即係成日袋住咗噶。我哋練咗好多嘢袋住， 因為你唔袋咗，你做唔到嗰個嘢嘅。係 啊，同埋唔會冇把握，我唔會出到台，我唔會做。 其實我哋以前我哋有種玩嘢嘅方法咧，係 jam 嘢。即係粵曲就比較難 jam 嘅，其實你哋譬如男音咪可能得喎，咁我哋成日都有啲嘢咧袋住咗嘅，咁佢到啱時啱啊，譬如你夾硬彈出嚟咧，你係唔夾唔成嘅，但有時咧對方咧 inspire 到你咧，可能佢彈錯嗰啲音，你跟翻走翻佢，又成日玩 blues 咧，有好多呢啲情況。 咁有陣時可能你話撞氣 jam 氣就真係會有嘅， 嗱 jam 氣都有， 會有， 係 咁有陣時出到去有啲氣真係夾得太緊要咧，就唔好睇嘅，即係一啲好。正經嘅戲要夾，咁但係出到去可能有陣時多一下半下會效果好啲嘅，即係嗰啲都係要夾定。 係咪以前梁醒波成日做呢啲嘢嘅咧？ 佢就唔做， 佢唔做， 唔係好做，即係唔係唔做，即係點講咧？佢哋以前嗰啲係出到去，大家係知道你嘅喺條尾，我知你做乜，即係但係習慣咗，係啦，個默契好好嘅。咁而家咧就成日就要排，即係有啲戲咧係要排嘅。你唔排呢個氣氛會散咗，因為你大家要個精神要，大家要統一，要集中，個思想都要好統一先至得嘅。如果唔係咧，心生意向咧就真係會 即係 平衡線咁啊，好似條平衡線咁樣，好似一齊咁樣，但係永齊唔搭埋。 即係和唔和講到條弦咯，其實 係啦。 即係其實可能好多朋友都唔知咧。 我哋 jam 咧 ，jam 咩最多咧？我哋叫做即係我哋台上面有時玩。我哋叫扯科反，就即係做啲笑料出嚟嗰啲， 即係等你反應睇下點，整蠱就諗都諗法。 有時會係整嘅，有一次我試過做神功戲，咁咧就做呢個唐伯虎，咁我就做嗰個華夫人，即係反串嘅。咁咧有一場講我仔就話冇人嚟接我船翻屋企啦，咁我上車，咁我上個車咧以為安全翻屋企啦，跟住。那個做華武嗰啲突然間就摁跟住，咪住，開翻糖簾，做咩啊仔？你做咩啊？我要坐車咁樣話，即係佢嗰個華武當然係定性咗佢係有少少傻嘅，即係有 戲裏面係咁嘅 嚇。我話跟住話唔好亂嚟啊仔，架車坐得一個人嘅咋？唔係啊，呢架兩人車嚟㗎，唔係你一人車嚟㗎咋？唔係你媽媽。 我跳咗上嚟，你抱住我，你一個人坐住架車啫嘛，咁樣。跟住好啦，跟住嗰陣咧，係突然間隔離嗰有個做梅香，即係磅嘅架車嗰啲咧，同我拉喺度，跟住拉喺度，唔好拉起。跟住佢大家啲反應係夾，即係又唔係夾嘅，大家嗰啲拉位咧攝都好硬嘅，我哋 即係現實對答咯，變係 啊。跟住佢一跳咗上嚟，跟住嗱，我抱住咗你啦。你坐穩好啊！跟住一擰轉頭，一蹬腳，我一捉住條，因為我哋冇車騎，冇真係一架車嘛，靠兩支旗啫嘛。一抱咗上嚟，一擰轉面，行一蹬即刻飆咗入去。如果唔係咧，我抱住佢抱好耐啊！咁啊，但係嗰啲係劇本冇寫，係但係即係落香就當然呢啲係做神功戲，大家開心啲咁樣啦。咁但係做戲院就都係冇咁，即係做戲院會嚴肅少少嘅。 哦 ，OK。 咁呢啲就係我哋所謂jam，有陣時出到去先知嘅，永世都唔知道對家出咩招嘅。 係咁有啲人即係有啲好唔受歡迎嗰啲人，可能成日都令到人哋抵擋唔到咁樣。 咁我哋都如果我哋都唔中意咁做嘅，我哋就睇人哋個環境，即係佢唔係好醒目嘅啫喎，唔好玩咁多啦。 啊 okay、 即係都會睇住嘅。咦？呢個玩得喎，有得玩喎，今晚先至去玩下嘅啫，係啦。 明白啦，譬如咁咧，我曾經咧，我都即係比較啦，因為我未做過，但係因為我曾經咧，譬如我有個朋友接咗 live， 因為我有一輪咧都係幫一個獨立嘅 indie 嘅歌手去和嘅，咁咧有時有啲即係我負責打鼓嘅，咁但係有時有啲情況咧就冇鼓聲，咁可能用個卡行即係個木盒嚟拍咁樣，咁嗰陣時喺我屋企夾嘅，成班四五條友咁樣圍住夾，因為唔使成就聽到好清楚。咁不如還掂都啲樂器咁細聲，不如我哋和音啦，咁試下和啦。咁我時和音咧，我要即係我哋冇譜噶嘛，即係你唯有聽個 chord 嚟聽點樣和法。咁大家用把聲試下喺喉嚨定嗰度，一路試下，即係試下邊一段和好聽啲，都係咁樣 jam 出嚟啫嘛。即係所以 live 嘅版本可能同個唱片又有少少唔同。 係。 咁但係我哋咧有一次好頭夾咗四五次啊，即係再夾就係熟曬噶啦，喺啲和音睇下點樣和法。突然聽到第二把聲， 咩聲？ 係有另外一條 line 喺我，因為我自己個 range 我自己知道嘅。咁另外一個主音咧，佢淨係唱緊歌詞嘅，我係淨係啲音出嚟嘅，即係 the chorus 嗰度呼啲咁樣。咁另外彈吉他嗰個咧，我認得佢個 range 嘅。咁啊，零舍就聽到一條 line 係高咗兩度至兩度到啦，係直和到嘅，係好和，同埋有歌詞。咁我即刻。即係第一次，我唔理，跟住完咗之後問：喂，大家聽唔聽到啲嘢啊？跟住有個人知啊，冇事嘅，冇事嘅。咁再嚟一次啊，不如我唔知啊，我望住曬牛咁啊，因為我比較個 workload 比較細嘅，我就係拍住嗰個嘢，望住人哋，係冇人係唱嗰條 line 嘅。跟住再試多次， 又有 嚇到佢停咗啊，唱嗰個，唔好玩，你守住。即係有條 line 喺另外，即係有個人一齊唱埋一份。是很音准我們的，我覺得他定是不知道因為 frequency 撞在一起，是一個和弦這樣跟他唱，即是這些很複雜的科學來的，其實是很複雜的物理學，但是當時大家的感覺就是有些靈異的 東西。 有個 朋友在這裡，是啊，你有沒有試過這些呢？在台那裡， 台那裡呢，我就試呢就沒有這樣的 經驗， 不是這樣的經驗，是就是試過一兩次啦， 一兩次啊， 咁咧，我除咗做演員咧，我都有玩下音樂嘅。咁有一次咧，就喺彩虹村對面嗰個會堂嗰度，唔開名啊，佢啲會堂嘅啊，費事啦。喺彩虹村對面嗰個咧， 係牛啊嘛， 係啦，喺街市上一個，咁咧就喺度玩鐘鼓，咁啊比賽粵曲比賽，咁樣玩鐘鼓，跟住呢個鼓咧，我玩開嘅，好順嘅啦咁啊。咦？點解成晚我後面即係我已經係坐樂隊嘅第二排，後面就好似全部低音咁樣嚟嘅。咁跟住咧，我哋就成晚我後面咧，其實咧就係、是、有一條好窄嘅路嘅啫，剩翻條路咁樣。跟住再後面咧就係、是有塊板就遮曬啲天幕燈啊咁樣， 就 有福報警嗰啲㗎啦，係啦，嗰啲遮丑板嗰啲，淨係翻得嗰度嘅啫。跟住玩。 成晚行，係又 feel 到有啲腳步行嚟行去行嚟，係踩住啲地氈啊嘛，係我哋著皮鞋踩地氈嗰啲咁嘅感覺，成日聽下好似咧嗰啲咁嘅咁嘅， 即係拖腳嘅，係 啦，又唔係拖腳，一步一步咁樣。 哦、OK， 跟住咧仲要玩開咁個嗰件樂器，咁咪好自然嘅啦。啊，玩到幾下，突然間拖住，好似掹住咗咁樣喎，跟住唔理啦，一中休嘅即刻裝佢。即刻走去我哋所謂嗰啲會堂都有個師傅位㗎啦，咁就係裝香，跟住就冇事啦，下半日就。 哦 ，OK， 就係掹住佢條弓啊。 係啊，同埋行嚟行去，行嚟行去咯。係嚇，咁另外有一次咧，就同同個演員一齊出台，我就拉佢出場，拉佢出台口就唱嘢㗎啦。直頭一拉，撐啊！跟住佢隻手震咗一震，跟住望一望佢冇事，繼續。 即係嗰個比賽喎、 啊。唔係，第二件事嚟嘅。 第二件事。 就做緊戲嘅。 哦 ，OK。第二喺戲院啦、啊，又或者劇院。 喺紅磡嗰、那個，你、以前後面通後面、哦、後面路豐嗰度啊。 哦，即係好高嗰、那個。 係啦嚇。喺座山嗰度咁咧一拉佢出嚟，佢就一震，望一望佢冇事，咁啊繼續行出去啦。我就唱，一到佢。跟住成晚都係鬼食嚟咁唱嘢，即係佢都記到㗎啦，已經叫佢。跟住入去問佢：， 喂，你中乜風啊？ 唔係，你冇事啊？你睇唔到啊？咩啊？咩事啊？頭先你請我出去嗰陣咧，有件嘢喺度，一拉，跟住我成個佢就成，即係我拉佢過去嗰陣咧，佢撞過咗佢 ，pass through 咗佢，穿過咗，我成身凍到。就成揾凍，跟住咪咁樣，跟住咪成場都係咁啦。 係， 就係咁咯。 哦，咁即係嗰個人冇事啊嘛，之後 佢冇事。 係，你知唔知嗰、個劇場咧？ 啊， 隔離嗰條村咧， 嗯， 叫咩文村咁樣？ 啊， 嗰條村係好勁嘅，知唔知？ 愛定係樂先？你講 愛啦，唔係樂啊樂。 樂 係好勁喎，又係咧。我聽聞，因為我以前。未興粵曲嘅時候咧，嗰啲咩搖滾大滑爆啊，嗰啲地方嚟噶嘛，即係嗱呢個就我同你嘅淵源啦。我喺個表演過，都係，但以前係嗰啲 band show 嘅時候咧，咁咧我成日都有啲人咧就佢哋玩完 band 之後咧執走曬嘢咧，咁有啲住喺附近或者 band 房喺附近嗰啲人咧都喺嗰個蒲嘅。佢話咧成日咧即係喺個台嗰度聽到啲聲，即係好嘈。即係嗡嗡聲，但係之後走曬 ，suppose 冇曬聲。佢話咧都聽到嗰個舞台嘅山後面咧，都係啲好似嗰唱 heavy metal 嗰啲聲喺度。即係你去飲啤酒，即係可能酒精嘅唔知咩原因咧。咁咧佢哋都係聽到嗰個屋苑後面嗰個山咧，即係成日都有啲鬼叫嘅聲喺度。又唔係動物喎、因為動物唔會好似嗰啲唱 heavy metal 嗰啲咁叫。咁所以即係我以前喺嗰度，另外附近有個唔知叫咩谷村咧，嗰度即係連埋曬噶嘛。咁我近來咧先知道嗰區咧，原來又係嗰啲遊教有猶太墳場。 哦， 成帶都係成個山頭都係，即係因為香港以前好多，即係香港人其實中國人自古以嚟咧都唔係香港嘅唯一陀地嚟噶嘛，有印度人啊，啲巴斯人啊。有回教又有，同埋嗰啲猶太人都有噶嘛。咁原來嗰度咧就係上一代好多人嚟做苦工又好點都，即係撞咗喺度冇人理。跟住發展嘅時候咧，佢點會同你揾翻個名咁樣整翻個埲牆嗰度啫？唔會噶嘛。咁所以嗰度咧，即係成日都屢見不鮮嘅，甚至乎去到成個山嘅後面嘅太子道。近住 OU 嗰邊咧，嗰度唔知係咪太子道係咪？即係佛光街落到最尾嗰度咧。 太子道係。 係啦，嗰度最近都發現到有啲嬰兒屍骸骨喺啲 唔係嗰啲打山莊嗰啲啊。 係啊。 打山莊嗰啲 好多人驚啊！即係最近都仲發現到嘅，即係其實嗰度根本就超恐怖嘅。咁咧，所以咧，即係變咗其實同劇場有冇關咧？我覺得又未必關事嘅。 其實唔關事，因為咧兩邊劇場都有啲故仔嘅，兩邊劇場。舊嗰邊咧，我比較即係講啱啱嗰個好高嗰、那個，咁我就成日喺嗰度做嘅，我都近年都成日喺度做，咁啊舊嗰邊都有啲故仔㗎啦，咁就但係不以為意啦，即係都慣咗。 咁會唔會嗱？我細個聽到呢啲咧，就話做神功戲咁樣，譬如亞視台慶咁樣，係咁掟啲落去，又另外一個 shot 冇人嘅，咁會唔會其實？ 即係自細即係個常識咧，神功戲係唔係俾人睇噶嘛？ 其實咧，神功戲咧就真真正正係唔俾人睇嘅，就攞嚟敬奉神明嘅，就係俾神俾嗰啲神子睇嘅，即係神子就即係唔係做神子嗰啲啊，即係唔係為神子一個神子， 即係總之 spirit 啦， 係啦係啦，俾啲 god 睇嘅， 係係係。 咁咧，所以咧好多時啲廟咧，盡可能都係對正間廟嚟起嘅。 點樣對正啊？即係佢 即係間廟，間廟就喺呢度啦。個棚就喺呢度，個台就喺呢度，係對住咁樣嘅。就算唔得咧，冇學即係有時地理環境原因 都要 都要 望到。 佢哋會請個 哦，佢哋 神 仔 係啦，請個嗰啲我哋叫行宮啦。咁啊，請咗上去有個。棚頂嗰度咧就有個位置就俾佢哋坐喺度睇嘅。 哦，原來咁嘅嗱，其實你講嘅嘢都全部經歷過曬。 嗯， 因為我早幾年咧幫個 NGO 咧就拍過啲風俗嘢。 嗯， 就包括漁蘭聖會啦，最近就拍搭棚啦。你就係話個棚向住，我就係拍西貢嗰個搭棚。 西貢係 西貢 滘西定係邊？白沙灣嚟邊？ 唔係，直頭白沙灣落到個市個即係落到最旺嗰度叫咩啊？ 西貢市一直 西貢市咯， 即係乜記對住嗰間。 係啦係啦，有間天后廟咁樣向個正咯，就係咁。可能就係咁解嘅。係 啊， 咁另外咧有你又拍漁蘭聖會咧，有個老官咧又揾兩個僆咁樣咧，拎個神主牌公仔咧，就唔知咩帶子咁樣。 我呢個可能係潮劇嗰邊嚟㗎，嗰啲係嗰啲風俗嚟嘅。 哦，又唔同。 因為而家漁蘭戲都我哋粵劇都少咗。我做過係做過兩年係。松屋村。 哦 ，OK。 即係嗰陣 佢哋。即係保安道球場。 係啦，五條村一齊搞嘅。有松屋村啊，李靖屋村啊，幾條村一齊搞嘅。 海高大。 海麗村啊，咁樣嗰啲一齊搞嘅。咁啊，有兩台嘅。咁啊，做完一台之後咧，隔個禮拜就到第二台，咁樣嘅一個咧就係長沙灣乜乜乜居民咁樣嗰啲會嘅，咁我做過兩年嗰啲，咁就我其實嗰啲又冇，我啊冇乜覺得有咩特別。 嗱，你講起頭先度咁巧嘅保安道球場咧，當我未讀書嘅時候，即係四歲之前咧，應該係我都有家姐講俾我聽嘅啫，又係以前夏天冇訂去又熱，咁落街逛，咁啊實去睇神功戲。 咁熱鬧啊嘛， 係熱鬧啦，同埋冇乜娛樂咧。咁我就曾經咧，我家姐拖我嗰度玩咧，我就唔知慣到，就個膝頭哥鏟個玻璃咁樣。咁跟住咧一路病，就病到引發咗好多唔同病，包括哮喘。即係我媽其實驚我養唔大，係啦，驚我養唔大嘅，即係無端端個人又骨瘦如柴啦，個花朵又導遊以前。即瘦到咁樣嘅，細路仔好少咁瘦得咁交關嘅，即係除咗基民之外，我就 一係就神仔乜，神仔乜 神仔強咁樣咯。我叫導遊嘅，即係咪衰先？仲係老母改嘅，咁跟住咧就一路都醫極都醫唔好，睇極醫生都唔好，咁咧就係又信埋啲神神佛佛嗰啲啦，就認為我即係有啲可能喺嗰度攋嘢啦咁樣。跟住咧 帶你查日腳嘅咩？以前好興噶嘛。帶你落醫治鋪， 佢乜 啊查？佢咩事啊？哦，你買份乜乜乜去邊度拜啊？乜乜乜就得噶啦。 我諗應該都試過，都不果。 哦， 我直頭係俾我媽咧，滴咗去嗰啲神壇咧，即係嗰啲道家道觀啊。我記得我有印象嘅咧，就係咧有個類似譚南兄嗰啲樣嘅，咁戴曬嗰啲帽咧，即係向上叉嗰啲咧，就唔知扮咗個神咁樣咧，就有啲人卜卜齋咁圍住 咁樣嗰啲， 係啦，冇錯，就有扶機嘅，咁咧佢就將我契咗俾個唔知咩神，唔知係神定咩，有四個字嘅，唔知咩卜咩咁樣嘅，咁咧我定期又去還神啊，飲符水啊，我係咁樣大嘅，咁飲極都係瘦骨如柴咁樣啦。同埋我睇翻啲相咧，我隻眼就分開咯，好交關。即係細個一個病童，驚養唔大嗰啲系列嚟嘅。咁咧飲極符水都冇用嘅，即係都病醫唔好，成日最主要係哮喘咯。我就哮喘到咳血嘅，即係唞唔到氣，係 咪爭啲啊？驚你咳埋肺韌出嚟嗰啲。 係啊，就係咳係嗰啲啦。咁我其實我記得四年班嗰年咧，我全年都係帶半病上陣翻學，同埋即係食藥食到暈頓頓。同埋嗰陣時食嗰啲嘢有類固醇，咁咧原來類固醇係影響發育嘅，咁我都唔知嘅，咁所以唔怪之我又即係表個樣好似好高大，但其實又唔高大咧，都係同啲食啲藥禁藥有關。咁於是乎搞咩都唔掂，後來點解會好翻咧？想學游水同埋學功夫咯。 即係做，即係因為我細個 正常嘅課外活動。 原因咧就我頭先最早講咧，啲家長唔負責任咧，就係、生個仔出嚟唔知唔理佢頭閒自散咧。我細個就係咁大噶，又冇人陪佢做運動啦，我全部家姐啦，玩唔埋啦。即係家姐好少帶個細佬走去玩做大戲啊，或者玩公仔噶嘛。咁變咗我細個好孤獨咁樣度過啦，又少運動。咁變咗可能啲心肺功能真係好差啦。咁直至我五年班咧，我家姐介紹咗個學功夫嘅師傅師兄俾我。咁我跟住學功夫，點知好多活動喎、人哋。可能我家姐靚女啦，咁我成日都有機會去街咧。咁啊，跟佢游水啊，咁學識咗游水之後咧，突然間發育咯。咁嗰啲病完全冇曬啦之後，即係所以話咧，即係如果你真係好信呢啲鬼神嘅話，你又陪佢癲嘅話咧，咁我覺得。嗰件事仲差咗。 有陣時就有啲真係不可不信嘅，咁有好多真係就係啊，咁 即係我講我嘅經驗。 我明白。咁但係即係我覺得而家孤物論你信又好，唔信又好啦。其實就我覺得最好個態度就係尊重。 係咁、當然啦， 即係我尊重你就咩啦？我唔信你，我都唔會話，我唔會話。 有時信唔信咧？你問我信唔信？我梗係信佢存在啦。但係問題係。 即系唔好做 hater 先啦，起码 系啦，冇错。即系你同你自己嘅关系有几大咧？即系亲疏有别噶嘛。无论你同啲 haters， 你都有一个亲嘅关系噶嘛。你可以选择，即系日日同佢闹交嘅，咁你咪同好亲咯。咁但系如果你选择你同佢疏嘅话咧，大家存在，大家 parallel 咁样，你行你，我行我嘅，系啦，咁冇嘢噶，大家可以存在噶。 系你闹我啫嘛，我唔 系啊，冇错啊，冇错，你闹我咪提下你咯，等你开心下咯。咁即系我觉得。有時人同鬼神我都覺得係我咁嘅態度咯，即係其實我好多人成日話乜都唔信，其實我唔係唔信啊，其實我都好想信嘅，但係問題就係你信佢之餘，你要肯定係存在嘅時候，你要有好多證據噶嘛，咁我就唔係嗰啲有埋證據俾你嘅，拍到嘅錄到聲嘅，我都唔信，我梗係唔會曹雲威咁啦，如果唔係我都聽講個經驗俾你聽，我聽到有人播音。點解釋啫？都解釋唔到噶嘛，實在太多嘢解釋唔到啦嘛，咁所以咧即係。做大戲嗰樣嘢咧，即係我聽無數咁多鬼故咧，都同戲班有關噶。譬如可能你前輩咧，以前要去啲嗰啲三家村嗰啲地方做戲啊，去鎖羅盤嗰啲噶嘛。因為以前香港未發展嘅時候咧，好多本身陀地嘅客家村咧都好多噶嘛。咁聽講你啲前輩要專登搭成日車入到條嗰啲咩？條頸嶺啊，唔係條頸嶺嗰度咩啊？茶果嶺啊， 茶果嶺咯， 係咯，你有冇聽過呢啲？ 而家茶果嶺我哋有做戲， 而家搭到車啊嘛， 係啊係啊， 但以前要搭船噶嘛，咁嗰啲環境聽好多鬼故啊，唔知有冇聽過 咧？嗱，有一個咧我聽過，就東涌， 係 東涌我做過一兩次到啦，啊咁就呢個故仔咧就發生唔係我身上嘅，我都係聽嗰位 行家啊前輩 講嘅，咁咧佢就係做服裝嘅，係咩女性嚟嘅， 係。 咁咧，佢試過好耐以前啦。咁而家個東涌咧就有兩條路入去嘅，就一係就搭車就去到去到邊度就行入去啦。去到嗰咩村啊？日東村啊，係咪啊？ 即係東涌嗰個公屋啦。 喺公屋嗰度就行過去有咁啊，有啲咧就搭架車入 喺山上面落去嘅。你嗰個 我唔記得咗啦。咁咧佢有條要行經條泥路入去嘅。咁而家條路咧靚咗嘅，以前就真係爛泥路咁樣嘅。咁咧佢以前咧就嗰陣就早收工，即係嗰日啊，佢個老細就佢做師傅嘅，即係淨係幫一個人做嘅啫。 做咩？你先係做 做服裝 師啊？服裝係 服裝嘅。咁咧佢就。咪走啦，早個老細走，佢就早走，跟住佢就行翻條泥路出去啦。行到半路，劏死牛一人。 哦。 跟住點不知嗰、那個人一夾住佢，一攞把刀指佢，跟住佢話無端端見到嗰個賊面都青埋。 係。即係佢面向個賊，個客賊劏嘅時候， 唔係佢劏死牛，佢唔係整人想劫財，佢想劫埋色。 哦 ，OK。 咁咪拉咗埋草叢，跟住拉埋草叢之後咧，突然之間佢一擰轉頭一望住個賊，個賊面都青，就即刻拉褲鏈，著褲即係未成功到嘅， 褲已休 啊，褲鏈已除咁樣，咁啊想行動嘅時候面都青埋，刀都唔劈走咗去喎。 哦 ，OK， 跟住咧就個賊俾差佬拉到， 我自首就走去， 唔係 行到嗰啲中橫中中咁中出去，啲差佬睇到咩事咩事咩事，跟住啱啱嗰個人咧就行咗出去，咁啊見到佢話咩事咩事，睇幫我死牛啊，又想乜乜啊，不過無端端咧見到我份一我一擰一擰住面一望佢，佢就飆咗出嚟，跟住翻去 扭佢 扭公啦，跟住佢又話翻俾佢啲咩事，跟住原來那個賊群扭公就話、那個女人。塊面無端端變咗個樣， 變咗男人， 變咗個好惡嘅，即係一個惡嘅樣。 哦， 即係又唔係嗰個女人呢個樣。係，咁佢就知係領咗嘢啦。 哦， 即刻走咗去、哦。原來就嗰位朋友咧，就唔係咩嘅，就係幫嗰個女士就嚇走咗嗰只鬼 靈。 係啦。 係。哦，咁得意啊！呢第一次聽呢種咁嘅變奏 ，Transformer 咁樣。 係啊。咁、這、啊、個，呢、那個嗰個叔父講翻俾我聽，哦，一個幾有趣嘅經歷啊！ 係，喂，因為通常咧，大家都好負面噶嘛，但係會幫人咧，就真係比較少嘅。咁但係譬如我都喺第二個網台講過一次咧，又係嗰陣時拍《倩女幽魂》。 嗯嗯嗯。 咁咧就成日都外景嘅，因為香港嗰啲逢親鬼片 即係張國榮嗰 張國榮嗰出，我拍第二集先入行嘅、 嗯， 即係好耐嘅都。咁咧就專係拍外景，同埋嗰陣時嗰個電影工作室咧就相對係進步啲嘅，因為再舊嗰啲咧就喺廠乜都拍曬噶嘛。咁、啊真係實景外景嘅，咁咧就去新娘潭。其實咧，我聽就聽得多啦，但係咧，如果講拍戲。去夜景我就未驚過嘅、 嗯， 因為燈光火著咧，因為有盞燈係扮月亮噶嘛，嗰陣 2.5K 啊，甚至可能6K 咁樣咧，光到一條光柱咁射來咧，佢打埋乜都反光就好光噶啦。因為嗰陣時啲菲林嘅感光度都係500度、400、500咁樣咧，即係點都有翻咁上下，即係目測一定睇到嘢。 啊，你咁所以一爆光都夠睇嘅， 基本上就唔會驚噶啦。咁但係咧嗰度咧，因為嗰個製片揾個景咧就好 Q 論盡啊，冇路落嘅。咁佢哋咧就整嗰條銅棍繩咧，就由個路邊綁落去掉落下面。咁任何人咧都掹條繩落嘅， 一路掹條繩一路踩踩踩踩。 係啦，冇錯。咁啱又落完雨喎，咁好論盡啦。我唯一擔心就係污糟邋遢啫，即係成身泥。點解好衰唔衰咧？我咧就一掹嗰條繩咧，就我仲孭住個擺相機嘅女箱啊。 哦。 咁咧就即係因為我平時可以坐啊嘛，咁但係嗰個女箱咧就唔方便喺嗰啲即係冇路行之餘， 嗯、 因為背囊方便好多。點知我就跣咗落去甩咗繩， 跟住咧 我削，啪！差唔多跌到落水。咁但係咧即係成班人見到，因為啲聲好恐怖噶嘛，咁靜曬啦。咁咧就唔知有咩事，跟住話：哎，冇事冇事冇事冇事。咁跟住咧嗰個劇務咧就同我講咧，佢話：你做咩喺嗰度落啊？我唔喺嗰度攞咩？我見到條繩喎、 啊， 黐線都冇繩喎、啊。佢話都冇喺嗰度綁繩， 即係條繩喺第二個位嚟，你睇錯位。 我就我落啱啱落嗰兩級，係揦住條繩嘅喎、 啊。 咁跟住咧，到第二朝天光上去睇，真係咩都冇，係冇人喺度得我喺嗰度落咯。我揦咗啲咩又唔知啊。咁嗰晚都冇嘢發生嘅，以為。咁但係咧，第二朝都走翻，即係我 check 過，咦係喎，點解得我喺個落嘅咧？即係鬼咁眼咁樣。咁點知咧？睇翻啲相咧，幅相係見到有個著古裝嘅人發光嘅，係企喺啲水上面，好細粒。 你而家有冇再張相啊？仲 嗱，其實張相咧講起張相咧，我係好遺憾地咧，因為嗰陣時候搬屋咧冇訂擺，我將啲舊嘅相咧就擺喺個朋友喺新界間屋。嘅閣樓嗰度，因為佢又係做倉嘅，好衰唔衰咧？佢家姐有啲精神病，咁啊霸個屋就唔肯搬，係人翻去都斬嘅。我已經叫咗好多次，喂，幫我攞翻啲嘢出嚟啊！我啲最珍貴嘢喺曬嗰度，咁佢至到而家冇幫我攞，我唔知家姐仲喺咪度住，咁而我朋友翻到大陸住啦，咁所以咧都渺茫嘅，但係都有少少希望嘅、 啊， 即係 in case 下次見到又問一問啦。咁我嗰啲舊嘅相簿喺曬嗰度。咁呢嗰張相係俾好多人睇嘅，但人人都大惑不解，其實唔恐怖㗎、 啊， 即係只不過呢我影張相係 making off 嚟嘅，即係嗰啲工作照嚟嘅。咁、呢因為好得意㗎嘛，喺成個潭嗰度呢有盞好光嘅6-7K 嘅燈射落啲水影度，因為想扮一個月亮嘅影。咁呢靈彩神同埋聂小倩呢、就喺度剝衫嘅嗰場， 即係講佢咧逃獄啊嘛，寧采臣。咁咧跟住咧就以前喺監獄嘅成面胡鬚嘅，咁咧就唔知邊個扳咗把刀啊，幫佢 刮咗。 跟住咧原來咧聂小倩見到，哇，嗱靚仔嚟喎，以為佢係諸葛先生添，咁嗰場啦。咁咧就喺嗰度個河邊，即係個潭邊嗰度。咁我咧見到啲人咧，因為嗰陣時拍戲好似雜叔咁嘅，即係你同時間嗰班人。你見佢絕對多過見你老母多多聲嘅，因為嗰陣時早接早咧，咁變咗成班人 friend 曬嘅，咁我成日都影翻相啦，益下佢咧，咁即係靠咁樣聯誼嘅，咁你咪唔會俾人恰咯，即係如果講公利啲，因為大家又開心嘅，我曬相又用公司錢噶嘛，咁就當福利啫嘛，咁我就影嗰個劇務啊，嗰啲道具佬啊咁樣，影佢哋喺水面點樣拍咧，咁嗰場咧就講啦，聂小倩喺水面行嘅。咁咧就佢其實咧冇乜秘密嘅，唔使吊蛙也嘅，即係講企喺度啫，就將個六尺嘅高台，三尺六尺咁樣夾硬搭喺水面，啱你個角度咧，啲水英打嚟就見唔到個底噶嘛，夜晚就見唔到。 我明白。 咁企喺水面 咯。即係角度咁樣。 係啦，咁咧我見到咧個演員喺度企喺度，咁嗰班劇務又揾啲繩扎住拉住嗰個嘢，驚佢線落去個湖底啊咁樣。 嗯。 咁我幅相咧嘅另外老遠嗰邊咧係最深個位嚟。就見到有條友穿白色，即係穿古裝嘅企身喺度，好招積咁樣叫叫埋手， 有冇話清裝定係穿咩㗎？ 佢就唔，我唔知係咪清裝啦。佢好似一個長袍咁樣開胸嘅，咁佢腳咧兩邊即係叉開一個斗篷咁樣嘅，仲好神氣咁樣企喺度，企喺水中間。 嗯嗯嗯 我其實我曬完相，俾完相人我都唔知嘅。咁嗰幅相咧，因為個個人都好細粒嘅，即係冇咩主題嘅，咁我自己 keep 翻，咁我就唔習慣抌相嘅，即係除非影得好衰嗰啲先抌。咁有一次有人嚟我屋企睇相咧，見到，哇！呢條友發曬光咁樣，係咪？即係問我咩演員嚟嘅？我唔係演員嚟嘅，我見唔到，跟住放即係放大鏡睇，原來就係有條友冇樣嘅，即係都係白色嘅，咁樣企喺度咯。即係嗰張相，如果我真係有機會攞翻咧，我真係 可能會唔會你影相啱啱？啱啱啲菲林搭咗咁樣嗰啲嚟㗎咋？ 搭咗嗱，如果搭咗係有可能嘅，但問 即係因為講菲林啊，因為我自己我都有讀過攝影，就會唔會係搭咗？ 但問題係嗰個 character 係全個發光㗎嘛，即係假若你如果搭咗一個人嘅，同埋成套戲都冇嗰個造型嘅， 哦， 係即係等於一個剪影係即係個光體， 即係留白咗咁樣啦。 係啦，冇錯啦，好細粒嘅啫。我最初頭咧，我係以為咧嗰啲光有時內反射咧，即係早排啲人話見到 UFO 原因就係有強光入咗你個鏡頭裡面，而你鏡頭彈翻轉頭，個鏡頭嘅背面反射咗落去你個 sensor 度啊嘛。但係如果有咁嘅咁巧一個人形喺附近好光嘅內反射， 你都睇到啦。 係啦，但係嗰個造型又好奇怪嘅，係好唔和諧嘅。但我竟然好後期我先睇到咯，因為有時啲相咧好多唔要咧你。分咗出嚟，你唔會逐張細睇噶嘛？即係而家有電腦影紋相啫，以前真係有咁樣紋噶嘛？咁我其中一個 friend 發現咗呢單嘢咯，因為嗰幅相有佢份咧，佢啱差嚟咗個美術指導嚟，咁望上嚟咁樣，咁我後來發現呢張相有你，你攞咗佢咯，跟住猛喺度睇，點解有呢個啊？因為好清楚噶，道具去整去 design 噶嘛，佢都認為係完全係唔係現場嗰啲嘢。 講開相咧，我有一次試過， 係 咁就係有個地方叫沙頭角做戲。 嗯 咁咧，嗰個係一個台，即係搭個台啦。咁當然都好幾好嘅嗰個台就好早收工嘅，因為做我哋所謂做折子戲啦。 因為嗰度係禁區，所以唔可以 咁嘅。唔係，因為嗰啲村話好猛，做完走啦。 哦，即係 做到咁上下就走啦，你哋咁樣嗰啲嚟㗎，係啊係啊。 即係沙頭角裡面嘅。 沙頭角裡面嚟。 咁有啲咩傳聞咧？定係你見到咧？ 咁唔係，跟住咧就係你講開相啦。咁啊有一晚咧，我做。這個紙差記，咁咪有個黃衫客嘅，又係大花面嚟嘅，咁啊紅色嘅塊面就著住個黃色衫，好正義嘅人物嚟嘅，啊咁就跟住咧有一張，跟住咧做而家好多人就影相擺上 Facebook 咁樣，咁跟住咧我有個跟住咧啊有張相幾靚喎，咁樣啊咁我就拉開件衫，即係有另外即係有件衫喺入面，再著多件衫喺出面，就拉開件衫好豪邁咁樣。搭起一隻單腳，跟住咧個女主角跪喺度啊！你喺度同我講緊故仔，即係佢點樣俾個老公 我哭訴緊， 哭訴緊咁樣嘅咁樣。跟住佢嚟話，其實嗰晚我都好奇怪，因為嗰個台咧，啲板咧，即係個台 就攞啲竹搭嗰啲竹搭埋咧，咪好一攬一攢嘅。咁但係佢又落多塊板喺度嘅。咁落多塊板喺度咧，咁就等佢個平翻啲。咁我出去試嗰陣咧，我都覺得誒個台有啲凹啊，即係唔穩陣。我即係嗰只單腳可能咧起一起擺一擺就定咗就啊擺完就放翻低翻嚟聽佢唱嘅。咦嗰晚一起只單腳，咦咁穩陣嘅。 嗯， 好穩陣， 係都有個人頂住啦。 係啦，我又冇乜感覺。 即係平時硬一硬都得噶嘛。 即係平時咧，你就可能會咁樣東歪西倒噶啦。咁但係咧，好慢，哇，好穩陣喎，咁我不以為然啦，咁就。 嗯。 跟住第二日，啲 friend 睇到嗰張相，就睇到嗰啲嘢嘅。咁啊，嗰張相咧，有個女人攬住你腳。 哦、 有個女人攬住你腳啊，咁樣 即係有實物嘅喎、 哦，即係佢哋睇到我睇唔到嘅， 係、 哦，但係佢應該咧就係、是、佢就佢我唔知道我唔知佢點解讀到咁多嘢出嚟啊，佢話可能你個角色係佢哋睇過戲咁，可能知道你個角色咧係好人，就想你幫手咁樣，即係哎呀你可唔可以幫我？ 你幫到佢嘅， 係啦咁樣嗰啲咯，咁、但係我嗰晚我都冇乜奇遇嘅，咁我第二日。知道啦，咁我仲要做噶嘛，我即刻買咗啲嘢翻去啊，周圍裝香，周圍擺係咁樣擺拜咁樣啦，我做戲嘅站乜乜乜啊咁樣，啊有咩煩到就唔好意思啊咁樣，即係盡下啲禮貌啦咁樣，就係咁咯。但係我就佢哋講翻俾我聽嘅，我都唔係好感覺到添，就係仲有好穩陣。好叻啊！ 咁、 哦、買、 okay, 即係好似好實質咁樣嘅，唔怪之啦。咁其實咧，你講起戲棚咧，即係我都係自細。接觸到嘅一個好生活化嘅嘢嚟嘅，因為我住喺保安道噶嘛，直頭我細個成日都一年做兩次添㗎，係嘛，真係噶。咁咧，我記得我之後咧，我探完嗰、那個即係睇完大戲之後咧，我記得我成日發個夢咧，有個場景，我都啱啱先記得，即係可能已經忘記曬啦。即係譬如一投入講呢樣嘢咧，我係好怕台版嗰啲罅嘅。因為我哋日頭去，即係未起好，我哋都係入得去噶嘛，冇網管噶嘛。咁、我以前咧，我由屋企行去我小學嘅時候咧，就必經嗰個球場嘅。咁話唔定我經過咧，我即係有個舊印象咧，我成日覺得嗰啲台板咧，即係我點解知道咧？我好了解塊塊板咁整耐嘅，咁一即係搭好曬啲板咧，有時啋板要擰翻轉啊，或者啲長點要鋸咁樣，咁成為一個台板噶嘛。我成日都有個印象咧，板嘅罅係有人望住自己。我成日有個 喺邊度望上望先 睇下望上嚟咯。 哦， 所以咧，我係以前我好驚，我去到啲台板，即係經過嗰度咧，我就算同啲朋友玩咧，我都唔敢 匿落去。 係啊，我唔敢匿落去嘅。 嗯， 因為我成日認住咧，有一個罅度有人望住我，就係灰色嗰啲面咧。 啊啊啊、 即係成日都驚呢 啲。可能嗰啲係嗰啲就未必係嗰啲嚟嘅，可能係嗰啲。神嚟嘅， 但系冇留喺底下个 under， 即系周围咯，土地嗰啲咯，可能系、哦、即系保卫个台噶，有啲咁嘅神嘅应该。 我其实发过好多次噩梦啊，即系细个嘅时候，即系你而家咁样讲翻，我就玩，即系谂翻。 即系唔好咁曳啦，啲细路唔好骂咁，即系对似系嗰啲嚟嘅。 即系其实系佢监视住你咁咯，好似。 即系佢哋可能即系受命睇住一个地方咁样，喂你搞咩细路咁样。你都、即係俾門口實敲咁啫嘛，喂、 哦、 你哋搞乜啊？ 即係陀地啊， 係咯。 我直至到上次我去西貢拍嘢咧，嗰、次因為我睇住佢起咧嘅關係，同埋嗰度好多日光咧，我就冇咗呢個恐懼啊。未包鐵皮啊，因為一包鐵皮咧，我就覺得 都陰森啲， 好恐怖啊。 咁啊，即係呢個唔會匿入去啦，唔會做。 唔係，即係呢個唔係我細個啲 friend 喺 咁啊， 係捐 細個周圍 人哋做緊劇，佢都走去捐嘅以前，佢話好多散紙執啊。 啊，系啊，上面成日跌啲散紙落嚟噶嘛，一開銀包，咦跌咗，斜咗 冇錯，咁但系我從來都唔敢啊，其實我一次都未入過去。因為我細個十跟風咧，就有你唔入去，俾人話你廢噶嘛，即係人人玩咗你唔敢玩，咁所以係咯，即係 大冇辦法我認噶，即係你哋去玩機動遊戲，我唔玩得噶，我幫你哋睇袋啊，我係咁嗰啲人嚟噶，我認巢噶。 你知我細個就係我哋啲同輩壓力好強噶，佢哋話去殺只狗咧。我都唔夠膽話我唔敢嘅、即係我識跟佢哋一次咧，我都後悔其實。即係佢哋嗰班我班細個，即係中學啲同學咧，係好黐線嘅，玩金塔啊，仲 show 啲嘢俾我睇啊！ 即係入面啲餡啊！ 係啊，嗱，其實 即係好嗱，你呢個咧就係、是、其實咁，其實呢個玩咗你俾人搞就 你自己攞嚟嘅。 之後嘅呢啲，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真係咁講啊，真係咁講啊。 係咁嗱，但係個個故事咧都話咧有份玩嗰啲實好衰運啊，好病啊咁樣。但係咧嗰班人咧，以我所知，其中一個係咁嘅啫。嗰、那個主謀咧，佢從來冇事嘅。 主謀啫嘛，唔係佢做啊嘛。 佢做，即係佢 動手 嘅。其實喺呢度附近添嘅啫。我唔知點解又無端端神推鬼又湧入嚟呢度咧，喺呢度附近直頭個山上面咧，係有一大群嘅金塔喺上面。 好多以前嗰啲係冇就擺咗上去就 冇屋企人， 定期拜山咁樣嘅啲人。 甚至乎嗰度應該冇屋企人添，我諗、啊。或者死曬或者走曬移咗民都唔定。咁咧嗰次佢話帶我睇啲嘢咧，因為嗰陣時咧放學。我真係冇錢去玩。 點解咁中意睇嗰啲嘢？ 其實我唔係中意睇嘅。 即佢哋啊！我意思話。 哦，嗱，我聽講話 background 先啦，因為佢咧以前有一間豬屋喺山嘅、 嗯， 即係佢上一輩咧，佢 養豬 嘅。你諗下喺呢啲接近市區嘅近郊咧，竟然你劏完只豬，你要行成廿幾分鐘嘅山路落山賣嘅，即係你諗下香港其實自古以嚟都好欠地方。咁、嗯、咧就佢個豬屋咧個面積我諗過萬尺嘅。 嗯， 因為我哋細個最欠缺啲咩咧？欠缺自由啊嘛，邊度有笪地方可以任你玩乜都得嘅、 嗯， 就係嗰啲地方啦，即係要行上都行廿分鐘山路嘅。咁我同學咧，佢嘅長輩咧已經搬曬落山，咁上面豬屋咧又賣唔出，佢哋咪要嚟做個竇咯。我以前想去無限創意啊，喺上面玩 light painting 啊咁樣，因為貪咪黑。 嗯， 咁咧細個成日都即係好多創意喺度嚟，譬如上面係練跳 break dance 啊，就係嗰啲地方咯，冇人又可以焚到機。又冇人干涉你，咁但係同時就好多鬼故啊！咁鬼故咧就多到咧，即係曾經咧就喺上面嗰個豬屋嗰度咧，即係劏狗多人嘅嗰度啦，我發咗幾日噩夢啦。咁我冇粉劏嘅，負責揸只腳，我已經好難頂嘅，崩潰啦已經。 即係我有粉啊咁樣。 係啊，我已經好後悔啊！咁我講緊嗰個金塔嗰度咧，就係未去到佢屋企之前，一條山路轉彎位分叉路，分叉上面咧就係嗰個墳地啦。咁我哋夠膽揾架 BMX 走去喺啲墳墓度玩花式嗰啲，哇！我見到我當然我樣扮冇嘢啦，因為你驚咗，因為咧我已經有個街頭智慧咧，通常俾人欺凌嗰個都係最驚嘢嗰個，就會俾人欺凌噶啦。咁我不即係習慣咗，通常都保持霸氣，冇咩啫咁樣，佢又唔會搞你噶。咁往往咧嗰個驚先嗰個就俾人搞嘅，咁所以我細個唔會俾人搞嘅。咁咧跟住咧有一次佢有又話喂。俾啲嘢你睇啊！我話唔睇啊，上去快啲煮個面食下先啦、啊，咁樣即係佢真係知道我驚啦。咁跟住咧就嗱，我唔開門你入唔到去噶，咁你跟我嚟睇，焗住睇，因為發現啲嘢真係你一定要睇嘅。 嗯， 咁我以為咩啦？咁行到去金塔嗰度，知不妙噶啦。咁我最叻咧就扮睇，但係隻眼望咗去第二度啦。咁但係咧，佢就逼我哋走去睇。嗱、 嗯 啊，你估有咩嗱？好重又唔知點咁樣，即係。懶得意嘅重要，因為金塔咧本身係個瓮嚟嘅， 係啊係啊， 咁邊頭有隻類似湯碗咁大嘅， 係 嗰啲蟹嗰啲叫咩啊？ 蟹 缸瓦 啊係係啊， 係啦，你個缸瓦嘅碗咧瓮咧就吸住， 跟住啲泥就封咗佢咁樣， 係佢冇曬泥嘅啦已經，佢因為玩過曬，一揭開，哇！ 有 骷髏頭啦， 係咯， 隻腳我 隻骨啦， 係啦，但係有頭髮嘅， 哦。 我真係唔知喎，我唔係嗰次都原來頭髮唔化㗎喎。係 頭髮唔化。 嘩仲入埋金塔仲有頭髮。嘩嚇撚到我。我發咗幾耐噩夢啊，即係個骷髏頭有兩隻眼窿啦，但係有頭髮嘅。嘩恐怖到爆同埋臭臭地嘅。 仲要即係好似而家行過嗰啲旺角嗰啲玩具公司，我好唔鍾意嗰啲時間行過，成日喺度賣嗰骷髏骨嗰啲呢。 喔、哦、嗰啲我完全都唔驚㗎啦，因為見過真嘢太恐怖啦、啊、實在。咁啊，同埋咧，嗰個頭髮有好多啲蟻喺度躝啊！哇，恐怖到爆！咁即係我細個就係玩呢啲啦。咁但係嗰陣時咧，我就全部咧個個都冇事嘅。 嗯， 即係個啲人話撞到呢啲唔好彩又唔好運，係唯獨是一個咧，就係、是、我同班同學嘅細佬嚟嘅。 嗯， 佢又係又發現唔知有白血病啊，即係好多血白血球過多啊，定嗰類啦。咁病咗好耐咁樣，佢仲講個故仔俾我聽添。佢話原來佢阿婆咧。就問神問卜咧，就話佢話佢個孫咧俾鬼纏住，咁、 嗯、 咧跟住咧個阿婆咧仲話橫掂我都咁老啦，咁咧就不如我同佢孭曬呢啲嘢啦咁樣，咁又就範喎，咁阿婆又好快死咗咯， 跟住嗰個同學就冇事 啦， 即係呢啲我其實就唔係好信，我覺得咁巧阿婆即係本身都有病咯， 飛機撞子妖 嘅，係咯，即係我細個就係、是、即係生活喺恐懼當中，因為所有你周邊都好容易接觸到啲好恐怖嘅神鬼嘢咁嗰啲，咁我即係做大氣行咧，即係你我知道你拜神噶嘛，係、拜華光先生， 華光師傅， 咁華光師傅其實係咩嚟噶？咁啊簡單解釋一下啦。 嗱，華光師傅咧其實就係、是。火神嚟嘅，咁香港有好多行業都係拜佢嘅， 髮型屋都係我知， 係咩？我唔知喎，髮型屋我真係唔知喎。 好似係啊， 佢因為佢嘅手咧，佢成日攬嚿金磚，因為做金嗰啲又拜佢啊。 OK， 咁啊有 演藝界都係， 戲行啦，戲行係拜佢嘅，通常都。咁啊，點解佢原本係火神嚟嘅？點解我哋會尊咗佢做我哋戲行嘅？祖師爺咧，佢個氣神咧就係、是、因為咁。個由來咧就係、是、當年唐明王佢遊月殿，即係有個咁嘅，即係佢發夢，即係可能佢發夢啦，發夢。哦，我遊個天，我遊個月殿，我又叫嫦娥。哦，個天庭原來係咁嘅。咁、咪落到醒翻之後咧，就寫翻曬啲嘢出嚟。喂，叫戲班，喂，你哋跟住做一做一做。 哦，即係將一個夢境就變成編一個劇。 係啦，跟住咧，天庭見到。哇！你凡間做我哋天庭嘅嘢出嚟唔得，一定要罰，叫華光來火燒，火燒離原， 火燒焚城，天火焚城， 就焚咗嗰 part 啫，焚咗個戲班。 哦 ，OK， 咁啊落到嚟，咦幾盞骨喎？見到有幾過癮喎？喂，其實咧就咁嘅，就玉皇大帝派我嚟燒你哋嘅，咁我又唔忍心啦、啊，不如咁啦，你哋嗱。嗱，燒啲黃紙就即係燒啲紙，就放咗啲黃煙， 就扮咗， 就扮燒咗你哋，等我翻去交差咧咁樣。嗱，我又保住你哋咁樣。咁再自此又因為救咗我哋起班嘅人咧，就奉咗佢做。 哦 ，OK， 即係佢就包庇咗你哋， 係啊， 做出一啲上面唔中意嘅嘢，即係上面唔 OK 咁，但係佢就幫你頂咗。哦 ，OK， 原來咁嘅。 咁戲行其實就唔係淨係華光師傅嘅，仲有仲有一個田豆義師啦。就仲有一個張五仙師咧，仲有幾個嘅，我哋叫做師傅嘅，我哋所有咁多嘢都係叫師傅嘅，都係叫我哋戲行嘅， 都係全部喺天庭落嚟嘅。 誒唔係嗰個田豆義師咧，就係、是、個形象咧，就係、是、兩個細路仔嚟嘅，兩個細路仔 義師啦，所以就係、 是、係啦，咁咧田豆田 兩個人嚟嘅， 兩個人嚟嘅，咁所以田豆義師田咧就即係田地嘅田啦，豆就即係嗰啲。唔係豆係豆嚟，老豆嗰豆，一個冧公頭月，一個月字頭，一個賣字，即係姓豆個豆啊。咁咧就即係嗰啲田嗰啲窿啊，嗰啲咁樣嘅意思。 濕豆窿個豆。 係。 OK。 嚇，咁就點解咧？就係因為我哋當年咧做戲咧就有啲打武家，即係我哋叫嗰啲龍虎武師嘅打武家，專稱嘅打武家，就見到。或者係我哋啲演員啊，喺度練功，咁咧就佢哋兩個見到佢哋喺度做啲動作好得啊，好睇喎，好啱我哋做戲用喎，咁啊同學咗，跟住咧嗰兩個細路咧就走咗落去嗰啲田都，咁啊自此由咧就叫咗佢做田豆義師，就將係佢哋嗰啲我哋啲武功好多係佢哋度學翻嚟， 哦 OK， 即係有咁嘅傳說，係啦傳說嚟嘅呢個就係， 哦 OK， 你見到即係你唔講完全我哋外人唔知啊。即係譬如華光先師咁我就聽過啊，但係究竟係典故係點，我都係啱啱先知喎。喂，咁咧就多謝你講咁多好嘢俾我聽，即係完全未聽過嘅呢啲。咁啊，又繼續去讀下你嘅留言先。陳丹， 陳丹大家好， 喂 ，hello， 收到未？我能打字嗨嗨，自動出咗最 序。OK， 啊唔呢個春呢個唔肯讀喎、哦，佢話久唔久聽啊，一般咧都係聽重温，係啊，多謝你先啦。咁啊，順便就呼籲一下咧，假如而家聽緊重温嘅朋友咧，無論你係網台 app 啊，又或者係聽翻 YouTube 嗰個重温咧，都希望你有時間咧就抽空就星期四晚咧就嚟做 live 嘅，即系 live 嘅時候聽咧就。可以留言一齊傾偈咁，即係我 concept 就唔係一個節目嚟嘅，盡量都 大家傾偈， 係啦，當傾偈，即係我同阿郭偉輝傾偈嘅時候，你又可以傾下偈，咁啊三方或者有時我自己兩方咁樣，都我覺得個樂趣又唔同嘅，因為有啲人適應唔到，你以為網台就係、是。 聽緊啲單向嗰啲咧，佢講你又要聽嗰啲咧，我真係唔想咁樣。 董彪，我講埋你要聽。 有啲仲權威過董彪，你知唔知？網台界，梗係啦。 Max 兩港幣100元。 喂 ，thank you。 探長嘉賓。 喂，多謝 Max 咯。 兩做戲的人都好易遇鬼，切八講落香做戲遇鬼，令些有真實感。 喂，係喎。 我是 Super 64，大家好。唔知天兵驚，女兵守護神。 哦，你講緊嗰個強 守護天使。 間接嗰個。 三輪車夫點解氣氛特別多遇鬼怪事？ 係。 三輪車歡你新嫁朋友家姐，會唔會睇咗你福相？邊度成功咗啊？在樓 BOB 玩你好啊，探長。 喂 ，OB One， hello， 探长，我都系你谢屋村大舅， 哦，街坊喎，啊，Felix， 逢如难值都有大戏睇， 系啊，冇错， 是回忆 White Tech Time 老探嘉宾，你哋好， 喂 ，hello， 而家先嚟啊，你而家先打招呼 ，OK， 嗯， 有两个。 啊，等喺度埋啦，而家 兩班互相有交流最好。Terry Crop 唔知嘉賓識唔識花旦明，唔知佢係咪真係過咗身？ 花旦明又唔知關唔關大嘅事喎，啊？喂 ，Hello OB One，嗯，花旦明咧就係，是，我哋音樂行業嘅一個鼓手嚟嘅。 哦， 啊，咁咧我唔知道你係咪講佢啊？佢的確係舊年過咗身嘅。 嗯， 咁樣啲花旦明咧同粵曲冇乜關嘅， 嗯， 我諗，定係以前打開嘢跟住轉咗打 band， 我又唔知嘅。 嗯， 咁所以係咯。咁啊郭啟輝咧真係好後生嘅，佢30歲都冇， 嗯， 就有咁嘅成就咧都非常之好。因為我睇你做戲嗰啲相咧，你好多角色都做過。 好多好多 系咯，系咪有啲啊？多數見到你 post 出嚟嗰啲係畫面畫得好嚴重嗰啲。 有好多種嘅，因為我而家咧，因為我哋香港嘅粵劇行咧係行緊一個叫六柱制，即係六條台柱嘅。 係 文武生， 係 正印花旦，即係男女主角啦。 係 跟住數落嚟嘅咧就係丑生同武生，就係，是，兩個金草嚟嘅，最最大嘅。 就呢六個元素。 係啦，咁啊，另外仲有兩個咧就係，是，第二個生角同埋第二花旦，即係我哋所謂叫小生同埋第二花旦，咁啊六個台柱就最主要嘅。咁我通常咧，我而家接咧，我都係接武生或者丑生嘅。 哦 ，OK。 咁呢兩個位咧，其實而家都好類近嘅，因為不論乎老人家，即係我哋所謂叫掛須嘅，我哋叫係啦，老人家又要做啊，夫人嗰啲又要做， 反轉嘅夫人 係啦係啦，反轉嘅夫人又要做啊。搞笑嘅嗰啲，我哋叫彩蛋又要做。 哦，彩蛋原來係粵劇嚟嘅。 彩蛋即係即係嗰啲。 而家啲戲最尾嗰啲叫彩蛋。 唔係嗰啲彩蛋，蛋係蛋角個蛋， 哦， 即係反轉嘅都 係。 咁有陣時醜生又要做啊，有陣時靚仔又要做翻啊，花面又要做啊，咁有陣時甚至無連小朋友都要做嘅。 哦，咁得意。 係。 我未見到你 po 小朋友嗰啲相喎。 咁我未撞到嗰啲角色。 嗰，那個造型係點㗎？如果喺舞台上嘅小朋友，你咁高咁大點做小朋友啫？跪喺度行？ 唔係，都係咁樣照照咁樣行啊！就係其實，即係我哋其實當侍狗都係，即係梁山伯與祝英台入面嘅侍狗都係當係小朋友咁做 嘅， 即係 書童嗰啲咁樣。 係啦，我哋都 中年啫嘛，即係中童咁樣。 哈哈。 因為我覺得即係我先同阿監製商傾過一個偈咧，就係話反串成日都有嘅。 嗯， 男扮女嘅，咁但系女扮男嘅咧， 有 都有嘅。咁譬如靓翅伯呢啲系 靓翅伯，佢系 男 嘅， 男扮女， 男做男嘅，佢做武生嘅。 咦，咁嗰有个我睇粤长片，有个专系扮阿婆嘅叫咩啊？半日安， 半日安， 哦系嘛？ 佢嘅反串戏非常好睇嘅， 系 系啊。 点解咧？即系其实嗱，点解？其實戲行咧點解即係嗱，我自細都覺得好變態嘅。咁啊，男做男咪得，女做女咪得，點解要反串咧？ 咁 有咩典故咧？ 咁其實呢個都係因為積分者當為啦。咁因為原本咧就戲行咧，即係好古老嘅時代咧，就即係男還男，女還女嘅，男班還男班，女班還女班， 哦、即係成班都係男，成班都係女， 就唔可以有男女混合。 咩年份啊？呢啲係？ 呢、這個要去到任劍輝學戲嘅時代， 即都 仲 係近代， 仲係咁樣嘅嚇。咁、嗯啊、樣咧就清朝之 清末 啊，佢哋咩嗰陣就話 啊唔係喎，清啊，佢到差唔多民國，好似好似民國啊，先至話男女班解禁， 哦， 先至可以男同女喺埋同一班。 哦、okay、 因為以前都係傳統啲男女就 分親。哦，所以女全女班咧就要揾人扮男，因為個劇裡面有需要。 係啦， 係。 咁男嘅就好多出咗好多男花旦啦，當然咁樣好多老旦都係咁樣出嚟嘅，咁樣。 哦，原來有咁嘅傳統，即係唔問就真係唔知道、嗯、啊！咁同埋你有一個敏感嘅問題啦、 嗯， 即係你唔使講邊個人嘅，即係戲行裏面係咪好多同性戀嘅人混入去，方便啲可以揾到食咧？你覺得？ 都唔係嘅，其實即係呢啲就唔可以話佢混混入去，咁好多 唔係因為佢中意做戲啊嘛，可能 係啦，可能中意做戲，係啊，甚至乎我哋戲行都有。我認知都有一個變性人嘅添，不過而家唔喺度噶啦，即係而家冇喺呢行。 係因為咧好奇怪喎， 即係我只係知佢有呢個人存在，但係就未見過。 嗱，我覺得香港人好偽善嘅，即係當然我唔係歧視，我絕對係贊成佢哋 come out 添。即係你個性格、你個靈魂係咩？你點解唔講自己係咩啫？我最鬼憎啲男人咧，就走去跳芭蕾舞，但係又唔認自己 gay 嗰啲咧。即係覺得你對唔住你自己個靈魂咯，真係。即係當然佢自己係啦，當然佢自己有權選擇佢啱唔啱啦。但我覺得佢又要喺公眾或者喺個職業上又唔可以認係同性戀。咁、但係佢嘅行為上又中意小忌廉同埋跳芭蕾舞嗰啲咧。咁邊阿直佬中意跳芭蕾舞嘅？老實講，即係中意套衫喎，仲要 或者中意攬咯。有呢、這個可能係直嘅理由嚟 啦。哦 ，OK OK， 得，即係唔係我偏激咗呢樣嘢？即係當然我尊重佢嘅自己嘅取捨嘅，但我覺得唔對路噶嘛。你又明明都你唔怕俾人知道你啲喜好，但係你把口又唔認咁樣咧，咁可能一就係因為分遺產啦，或者因為份工作啦，個工作嘅工會啦，都好多嘅。咁但係咧，我就覺得嗰啲人偽善嘅地方喺邊咧？普遍你而家翻教會。 嗯， 同性戀係死得有罪噶嘛，你出嚟鞭打噶嘛，即係同埋當你係俾鬼附噶嘛， 係有罪啦，總之 係啦。但係其實呢樣嘢天然嘅嘢嚟嘅，即係唔使拗嘅。但係佢哋當然都拗啦。咁、但係一邊大家都知咩叫任白嘅、大佬、即係冇理由你覺得啊任劍輝係直嘅係嘛？ 佢直㗎。 任劍輝， 我哋知佢應該都唔係咩嘅。 咁白雪先啦。 白雪仙都唔係嘅，應該唔係 啩？ 應該唔係嘅， 咁真係匪夷所，即係佢互相都有去偷食嘅咯。 好姊妹啫，兩個。 我覺得我覺得即係我直覺就覺得有係都唔奇咁就，即係甚至乎一啲追隨者咧，甚至乎政界人咧，一世都唔娶老婆啊，但係淨係成日跟出跟入啊，白雪仙嗰啲咪任劍輝嗰啲，即係好投入呢啲嘅，即係覺得係咪係咯？即係我覺得又唔奇，我唔係屈佢，即係假若係嘅。咁但係呢個傳統，甚至乎大戲裏面都好多呢啲角色，都俾人覺得佢係一個 symbolic 嚟嘅，即係唔係基有奇啦？你做呢啲咁嘅角色咁樣成，咁但係咧喺現實上咧，又唔中意自己個仔係咁嘅，又唔中意自己個女係咁嘅，但係咧即係證明咧，你權威嘅人，你可以做啲咩？只要你把口唔認，其他人就認受嘅咯。咁但係就專係打壓嗰啲咧，譬如飛翔啊，即係嗰啲變性人又窮啊，要攞綜援去變性嗰啲啊，嗰啲專係打壓嗰啲人嘅，即係個社會上面，即係嗰種聲音啊。我覺得點解咁偽善嘅咧？即係你同性戀都要分你有冇錢或者有冇權威嘅咩？就係咁樣咯，成個社會即係控訴下啫，冇特別嘅。就係所以我咪就係問下，即係你眼見多唔多呢啲亂嘅人？ 都有啲啊，都有多少啊？ 其實變性人。最好就是做劇的，因為劇即係戲劇是比較抽離咗你現實，而你做咩角色你都係隨時對調啊，即係喺性別方面的 transformer， 咁應該係所以接納到最多呢種唔同嘅。 我哋有陣時講笑，我哋平時啊，你見我而家好似麻甩仔咁樣啊，我化妝。化咗妝著起嘢之後，我仲女人過你哋仲得嗰啲，咁樣我哋成日都咁講笑。 其實你扮女角，你有冇扮埋聲㗎？ 有少少聲淡咯，就唔會刻意嗰啲聲咯，或者有時一兩個位就攞嚟 get 搞下 get 啦，咁就會嘅，係啦。 最好笑就係咧，最近我臨去呢個西洋菜街，咪有啲大媽唱歌嘅，其中有一檔咧，有個好似民工咁嘅核突大陸佬咧，個鼻毛飛曬出嚟嘅，但唱女聲嘅，有冇留意啊？ 我冇。因為我見到我都想臭， 見到我都想嘔添啦，有啲即係我覺得 即係你覺得香港嘅情況變成咁咧？嗱，我直接啲講，我就認為真係劣幣驅逐良幣啦。 係啊， 嗱，我唔係話品味同埋你唱得好唔好嘅問題，係你尊唔尊重藝術嘅問題。 佢哋而家就咁攞呢兩，成日話，誒，我哋係文藝術乜乜乜，我哋唱歌係、哎、藝術嚟嘅，我哋書法乜乜乜，咁但係你，但係你而家做緊啲嘢，你係監人哋聽嘅，你監人哋聽，你不如你唱。 個喇叭開到十一度。 係咯。 哇！喂，仲有、哦、我秒佢秒佢咩呢？其實你可以唱好啲嘅，只不過你唔付出啫嘛，你唔付出又想攞光環， 佢仲要嘈過嗰啲乜乜咖喱嗰啲喎。 阿龍咖喱係阿龍咖喱怕佢嚟嘅，係 啊， 係咯。喂，即係我覺得我最嬲你就係咧，你又唔付出，又冇天分。 嗯、 即係我嚟去演藝行都係兩樣嘅啫，一係你有天分，一係你付出好多、嗯，兩樣都有人欣賞嘅。即係譬如有某啲天王咁樣。我覺得他根本就不懂做戲的，但是經常告訴人自己很勤力、哦、那都有他的支持者的嘛，那你都服他的嘛，某程度，但是我覺得現在那班烏合之眾就這樣說，又不付出又沒有天分，又得的噪音又惡又惡勢力， 什麼人家訪問他的粉絲，那些粉絲是不是他不要說什麼什麼那個 呢， 唔好话我哋系嘈乜乜， 唔好话嘈音， 我哋系呼，我哋系叫开心啊嘛嘛嘛，嗰、 哦 那个嘢，即系嗰啲变咗你嘅开心， 咪就将满足自己嘅情绪而牺牲咗人哋嗰个安宁同埋表演权啊！喂，即系嗱， 霸咗人哋真系表演嗰啲场， 冇错， 你哋而家系为咗即系收嗰啲利是，咁人哋嗰啲即系可能分 share 紧自己嘅音乐啊， 系，即系总之唔同理念咧，因为以前嗰条街咧唔系净系艺人噶嘛。有不同政見的人都有機會，即其實香港的傳統，即英國人教落或者英國人 provide 給你的空間，就是包括你的發言權的嘛、 嗯、 包括你的政治傾向，我不說政治，即是說那個 case、 嗯嗯、 那現在就是因為那些因為自己想開心的而又不知道為什麼有些特權噪音又投訴極都不走得的人來搞到場歪了，就葬送了香港一個這樣的空間，來令到有多元的不同發表的權力嘛，的權利嘛、嗯、現在那班去了尖沙咀簡直災難，我想有牌我都不會去尖沙咀、嗯、我以前耐不耐去拍下照片，耐不耐去 五支旗杆，我有時候在那裡在碼頭上坐下想想東西、啊、或者坐下化牛豆都挺 有時 去文化中心看劇之前就可以去那裡曬太陽、 啊、 我有時我經常都去那個而家加建咗二樓嗰度，我成日嗰度影下相啊咁樣，成嗰個景都幾好啊嘛。但係而家真係唔使旨意啊，太恐怖啊，簡直 塞住到耳仔都聽到佢哋聲。 唔知香港而家變成咁樣啊，真係大嶺落。係讀到呢度，差唔多啦。呢度讀咗咩啊？ 兩班互相交流最好。 冇錯。 Terry Crop 唔知嘉賓識唔識花旦人。 哦，讀咗啦呢個。 唔知佢係咪真係過咗身。Channel BOB 玩嘉賓，你好啊 ，Terry Crop 佢老母做戲班，所以由細係戲台長大。 哦 ，OK， 明白。 三輪車夫半日看 ，Terry Crop 全民任劍輝條佬係大天而嚟。 哦真係、嗯，真係。 我呢啲冇 聽聞，因為其實同你喺度代溝啦，嗰一代。咁仲有 Nicolau 咧，就話直情係影響旅遊業添，即係講緊嗰啲。喂，咁唔緊要啦，香港都唔係佢旅遊業㗎啦，遲早香港地產已經連旅遊業都做唔到啦。因為直接影響到㗎，你旅遊業嗰啲人要做生意。 轉型香港而家變。 唔係你要做生意，你要開鋪頭，你要租，啲租金咁貴，其實咩都做唔到。所以我就係好鼓舞地咧，大氣行仲可以透過一個商業模式能夠生存到啦，仲而家似乎係越嚟越多人會欣賞。 不過我自己就 唔樂觀， 好唔好啊？點講咧？就覺得話係個而家個風氣都有啲怪嘅，我哋行內個風氣有啲怪嘅、 哦， 因為而家所謂都係政府支持啦，咁但係就我覺得啲資源係錯放，投放錯咗， 起落層樓度有幾億咁樣嗰啲， 你起咗個咩出嚟？你起咗個乜乜中心出嚟，咁但係咧嗰啲話事人一啲咧就啊咁啊咁、啊、啦，咁就變咗把持喺多少人嘅手上咧，就變咗係 即係變咗一個 小圈子啦，已經 力嘅遊戲咯，即係唔係根本唔係為戲曲 而去， 同埋而家成日就話標榜培養新秀，培養新秀，即係我自己都係受益者嚟嘅。咁但係我自己眼睇就有點而有啲個感覺唔太好嘅。 係， 因為而家好多係 好多外來嘅人， 好多觀眾係係嗰點講咧，係中意捧偶像啊，捧偶像出嚟，有某個 追星， 係啦，追星。咁有啲咧，直情係個樣又好，個樣又好少少，或者出嚟咧，但係出到嚟咧，就我哋睇咧，我哋後台睇佢咧，就又唔啱線，即係唱嘢唔啱， 即係未夠班啦，總之 係啦。咁啊，出去好多好多 fans 啊，又收人哋好貴人工啊，又呢又老又年又燥啊，我哋咧做到幾辛苦都好啦，都係得個雞碎咁多咁樣啲，即係價錢錢就在於自己嚟講，雖然都係緊要，但係你值唔值啊？即係 同埋嗰個尊重佢哋， 係啦，佢哋係好唔尊重我哋嘅，係嚇咁，所以 即係嗰啲所謂明星啦， 所謂嘅明星啦， 係 嗰啲 咁明星係因為某啲媒體定係某啲勢力吹捧出嚟嘅，咁所以咧佢就可以 因為咧好多嗰啲咧都係。 有經理人 come from China 嘅， 哦， 咁佢哋係落嚟攞身份證嘅，經過某個係啦，唔係經過某個地方就攞咗經過喺度等待七年啦，咁中間又做下戲，咁啊攞咗身份證就落嚟咁樣嗰啲嚟嘅。 哦 ，OK， 即係你意思係唔夠實力，但係咧就 咁當然中間有好多係有實力同埋好努力嘅，我見到都有兩種都有，有啲真係嚟到你叫阿太，即係有啲我哋所謂叫溝黃狀，都係靠呢啲手段立啲阿太啊，就係不行唱下歌，唱支歌啊幾多錢咁樣啊。咁又甚至有啲人咧就話我做套戲就幾多錢？今日我哋自己做戲咧，服裝頭飾係自己嘅，係我哋自己資產嚟嘅。 OK， 即係人哋 book 你咧，就你包曬呢啲好多資產一齊嚟嘅。 係啦，咁咧。他們那些呢就好嘢嘅，做到戲我收你咁多錢，咁當然講緊價值都不菲㗎啦，講緊 六七位數啊咁樣。 冇，都係四位數字，不過就近五位㗎啦，都近五位㗎啦。咁咧竟然可以衫又要人同你租埋啊， 即係 化妝要人幫你搞， 即係佢零成本而收呢個價錢。 係啦， 咁但係肯俾嗰啲係咪因為都有啲關係咧？定係香港使錢咧嗰啲人？ 那些阿太有錢沒地方花了， 但是他又不懂 judge 什麼叫好什麼叫啱音， 他們溝得出點嘛，即是他們 即是 PR 方面贏了你， 後台的功力就比前台功力更好。 那這個我這幾集我都講過，香港是這個庸才的天堂嘛，即是都接近你講的事實啦，因為庸才的人呢，他的精神不是花在他的曲藝或者他的才華那裡嘛，不是就是那個演藝能力那裡嘛，他是浪費在那些交際啊 marketing 啊那些地方。 試過一次還好笑，我們幾個知道了那些笑很多， 是 有個人接了一套戲做，就是那些人來我們說那些人出了場之後唱那支小歌很少唱，很難唱的，會都未會得熟，但係有字幕就成，諗住唱入嘅都入唔到，絲絲然咁行翻入後台， 咁都得， 攞住本曲睇完又行緊出去， 哦， 但係按緊數嘅喎， 哇，咁都得， 嗰個羅鼓我打過，喂，去咗邊啊？去咗邊啊？ 碌住先啦，咁咪 直情講真，爭條粗口出埋， 係，即係但係佢又收到呢個價咁樣， 係啊， 我唔奇啊， 跟住咧。在個會台在個現場看的人當然知道，但是那些人無所謂的嘛，因為免費飛啊，攞入嚟涼下冷氣，這個喜歡看就看兩眼，不喜歡看就睡覺，他就走出去買杯汽水入回來坐又 行。那你只是說其實觀眾都有這麼有程度的責任的， 觀眾 即是如果你很明顯地賴了東西你真的不用撈，如果正常當然 是觀眾現在都很多呢都是因為而家觀眾咧就係嗰所謂嘅免費飛造成嘅，即係一婆一婆攞住 兩 攞住一扎飛，同一晚啊有幾張飛喺手，哎呀 去邊度咧？ 係啦，呢度令呢度好咧，啊呢度又近啲，呢度咧宵夜就近啲喎。 即係考慮呢啲方便，即係行政方便，同埋咧而家全部搭兩蚊車嚟噶嘛嗰啲。 係啊， 即係覺得香港嘅老人問題好嚴重， 即係唔係窮同埋貧富同即係貧富嘅問題。香港老人問題咧，就係啲老人好自我同埋好缺德啊！即係上一代可能佢哋覺得政府欠佢嘅，全世界欠佢嘅。咁去到而家咧有好多 benefit， 同埋得閒咧，仲唔成為一個災難啊？最明顯就係喺個搭車嘅時候開到個電話好大聲，喺度睇啲唔知神劇嗰啲啦。好嚴重咯、啊、呢、這個問題，我即係我就係的唔起心肝同埋冇時間。我成日我諗到個送暖行動咧，就買啲平平啲嘅 headphone 咧，一見到呢啲就送 headphone 俾佢。你係咪帶漏咗阿婆咁嗰啲咧？ 佢唔帶㗎。 如果開波咪鏟佢老尾咯。我就諗住先係溜冰㗎咋。即係如果大家能夠做到呢樣嘢咧，我諗即係起碼俾佢哋知道咧，喂，屌你唔撚咁撚自負得唔得啊？即係個唔係個社會冇欠到你嘅，你已經兩蚊搭車。你已經有呢啲呢個智能電話用，你已經有呢、這個上網服務，你唔好用到盡啊嘛，大佬，真係好煩嘅，我覺得啲老人問題好嚴重嘅呢方面。 嗯， 係咯，喂，咁啊，即係你又講到好多從來冇聽過嘅嘢啦，即係好感謝你啦，鬼故又講咗啦，完全係交貨交有突啦，係咯，咁即係其實我第一次見你咧，我已經想揾你就嚟做節目，終於有機會，同埋但係今日擺喺烏龍嘅。本來阿輝咧別出心裁咧，就話：喂，不如廿幾號嗰日嚟啊！ 廿三號， 因為咧第日就鬼節啦。喂，好喎、啊，正喎、啊， 冇份例咁啊，變咗搭正嘅指示過去啦。 但係點知咧，我就唔知點解一廂情願咧，我自己就 mark 咗喺今日。 唔係嘅，係盂蘭。咦？ 係十五啊？ 十四先係盂蘭，其實 係 十四係盂蘭，十五 係 十四。盂蘭係15，盂蘭15、14，啲人燒衣就因為 開鬼門關，啲賄賂 指示啊嘛，指示、 哦 okay、 燒到指示開始燒咁樣，就變咗早一晚咁解。 哦，明白。咁、我就唔知點解又係鬼陰眼，定唔知點解我一廂情願啦。我頭先先知咧，原來我真係約咗阿輝23號，但係我話死啊！我預咗今晚添，咁好多謝佢啦。佢又做完嘢又得閒。就過嚟撐撐場咁啊，即係整定大家有得聽啦咁樣。咁所以咧，即係我就再唔敢約佢23號啦。 唔緊要啊， 即係假如你又得閒嘅話咧， 唔緊要啊。 喂，係咪先？ 得啊 ，OK 啊。 喂，咁啊，再上嚟啊，因為我仲有好多嘢問你啊。其實我今日仲有問題移動啊，希望你唔覺得好煩啦。咁啊， 我知嘅都會講嘅。 OK， 喂，咁讀埋呢轉留言咧、啊，就差唔多啦。因為我哋哇，真係足兩個鐘啊。咁啊。希望大家中意啦，即係咁嘅形式，我覺得幾好啊！即係因為我其實我好鬼好奇咩都想知。 各位唔嫌我悶，嫌我講啲嘢冇乜營養，冇問題 嘅。高達達登又嚟啦， 啊又嚟啦， 搶話唱算啦，係香港真係搞唔到真正藝術人種問題。 又賴 DNA 度。 Easily message retracted， 惡婆但無理居民新光就要拆喎。 哦 ，OK， 咁啊係，無理居民新光就要拆。 咁其實新光。拆唔拆都只不過是一個 其中一個表演場地啫， 場地啫。咁同埋而家新光咧係貴得好緊要嘅、 哦， 長租10000係好緊要、 哦。但係你唔無可否認咧，佢有一個旺嘅街道裡面、有一個長期嘅廣告牌。 咁啊係， 嗱呢樣嘢你抹殺唔到。就算你去啲劇院啊，佢都唔會喺旺地一大嘅地方，亦都冇人肯。是一套劇的廣告， 咁啊係，佢喺條街道就唔會好似啲劇場咁樣， 係啊， 好似個聖殿， 係啊，冇錯，即係入屋啲啊，同埋普及啲咯。咁所以我都覺得佢即係唔會抹殺佢存在，我覺得係非常好添、即係九龍冇呢個地方添啊，係咯。咁啊，喂，下次再講下業內嗰啲嘢啊，咁我讀埋呢個就差唔多啦。佢、因為有少少 delay 嘅，有15秒咁樣咧、哦，可能我哋講呢個 moment 佢遲咗15秒先復咁樣咯。 Angel 妙列在新光最厲害是京劇，如果有京劇團來港，香港上海人用數萬元磅場。Nicola Weaver 早幾日落街買嘢，一路行一路聽到有龍舟音樂，心諗啲音樂邊度嚟嘅呢？原來有個阿叔炸機做佢嘅 background music， 哈哈哈。 係啊，而家啲人喐啲都炸機，因為啲電話好大聲，嗰啲喇叭仔咧。咁所以有呢個問題咯。喂，咁好啊，多謝你啊。咁啊，23號你再覆我。 好啊。 好 ，thank you。真係學識好多嘢喺呢度。喂，咁如果聽眾咧，即係想我講時事嘅話咧，如果呢度有多20個喺我 Facebook 度留言咧，我夜少少食少嘢，我再開多半個鐘頭就講下時事。咁、因為唔想啊嘉賓就太夜啦。咁、所以咧就 thank you。咁啊，暫時呢一節。呢一節完咁啊，嗱，仲有我想介紹翻阿輝咧。如果大家想睇你嘅戲或者上你嘅 Facebook 或者怎樣認識多些你呢？即係 Facebook 你有 account 啦、嗯、 ，Facebook 有 就叫做郭啟輝嘅都係，係咪你有個郭啟輝係火字邊嘅輝嘅？ 嗱、我自己個 account 咧都係用翻光字邊嘅輝，因為呢個本名嚟嘅。 OK， 即係光字邊嘅輝，光輝嘅輝。 咁你發布宣傳你幾時有戲咧？ 宣傳咧，我做戲嘅單張上面咧，通常用翻火字邊嘅輝。 咁你有冇 page 啊？你定係淨係私人？ 都係用翻私人嗰個。 哦 ，OK， 咁我一陣間 share 翻阿輝個 link。咁、大家咧，如果有興趣嘅話咧，就認識佢多啲啦，或者捧下場啊、其實最緊要，即係如果大家有興趣睇嘅時候咧，咁啊記得捧下輝場啦，因為我見到佢可塑性極強嘅，因為睇啲相我就知啦。 都係學佢哋話齋，我哋係性格演員咯。 好，喂，咁下次再見啦。 好， 唔係或者我晏少再見啦，拜拜。 你聽緊嘅係 Stage Tube Radio， 節目內容只係主持嘅意見，唔代表 Stage Tube 立場。